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9，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咧就2020年1月1日啦，咁啊我就非常之继续啊努力啊，咁啊亦都咧就系冇偷懒啊吓，唔会因为咧就 countdown 咁啊导致咧就系miss 咗个工作，所以咧大家喺新嘅一年咧都要同我一样啊，大家一齐努力，咁啊做好自己工作嘅本分。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噶，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直播室入边喺2020年之后咧，继续啊都会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噶。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啱啱度过咗，踏入咗新嘅一年。过咗2019年嚟到2020年，但系我哋人生并不会停落嚟，我哋人生有无尽咁多个嘅目标，有好多嘅目标啦，有好多嘅理想，甚至乎有好多嘅使命责任，我哋需要不断咁去到完成。新嘅一年亦都希望咧，大家要记住，所有成功人士佢哋都系不断咁样装备住自己，不断去到揾属于自己嘅一个新嘅世界。亦都好努力咁样咧，去到保护自己所有嘅一切。人虽然咧寿命系有限，但我哋可以咧就系用无穷无尽嘅希望啦，去到咧就完成一个又一个嘅使命。如果能够做到呢一点咧，你可能就会同其他成功嘅人士一样噶啦。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似不甘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倔强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Hey! 一首歌曲嚟自佢哋 Super Moments 无尽。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就系早上嘅6:16，室外气温啊17度，相对湿度85%噶，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噶噃。好啦，发完号再同你哋揭一揭啊百科全书先。不过咧，我哋又见到啊，有冇留意娱乐版咧？话到艺人啊吴彦祖啊。咁啊，虽然咧就去到45岁啦，但仍然非常之靓仔啦。身材健硕嘅佢咧，更加系唔少啊女 fans 心目当中嘅男神嚟噶。佢日前咧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咧就撰文，话自己一月嘅时间啊，身形咧就依然健硕，但系透露啊喺今年3月嘅时间咧就患上盲肠炎。初时咧以为只系食物中毒啊，因此咧就拖延咗3日先至入院去到治理。以致到病情恶化，佢话争啲死添啊！佢忆述翻咧就系入院嘅过程啦，话到咧喺医院留医咧就整整一个嘅星期，咁但系因为需要禁食啊，导致咧就体重暴跌咗18磅，亦都咧喺社交网站上面就 show 出咗咧就系自己嘅相啊吓。好啦，盲肠炎，其实盲肠炎系啲乜嘢咧？啊，盲肠又系点样嘅咧吓？有份盲肠炎的原因呢，主要原因有两个的。第一是直接受到细菌感染，细菌呢就进入了我们盲肠之后引致到发炎。第二就是因为呢就积聚了一些粪便阻塞啦，粪便被困在我们盲肠里面，细菌就开始生长繁殖，导致呢亦都会我们的肠就含脓并且发炎。病发初期病人只会感觉得到好像胃痛以及呢就上腹痛楚。其实盲肠炎很多时候都成日被人以为其他的疾病来的，故此呢不是只是吴彦祖，有很多人就因为自己有盲肠炎都不知道，就没有及早去到求医，错过了就是治疗的黄金期。病发10多个小时之后，痛楚就会蔓延至到右边的下腹，然后就去到左腹就开始剧痛了，整个的过程只需要1日。而导致腹部痛就是因为盲肠炎已经影响至到腹膜，亦都可能就引致到含脓性的腹膜炎，令到大部分或者是令到部分的大肠亦都要切除，咁增加了伤口出血以及就其他手术的风险噶。盲肠炎咧绝对咧可以话咧就系唔讲得少嘅。咁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手术咧，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对付盲肠噶啦吓。嗱，盲肠咧就系位于腹部右下方，系大肠初段同埋盲肠相连嘅管状器官嚟噶，长度大概咧就7至10厘米啦。盲肠咧有阵时会甚至乎令到我哋嘅肠道咧系溃烂噶，可以话咧就系可大可小噶。除了剛才讲过的一些细菌感染的原因之外，其实暴饮暴食，喜欢吃低纤维或者就是大量就是精制的淀粉食物，作息不规律或者过度疲累，都有机会就是引致到这个盲肠炎的。而盲肠炎，急性的盲肠炎通常症状都是渐进式的。剛才讲过一些症状，但亦都可能会令到你发烧、胀气、不舒服的。总括来讲，亦都有机会令到你譬如是呕、便秘、腹泻，非常之痛的。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看看自己有不舒服的，及早就是找医生去到处理，就不要想着自己是一定是什么事的，那么有他这样的话呢，问题可大可小的。新嘅一年要找到自己一片天空啊，找到属于自己嘅世界嘅话，首先你要有嘅啲系乜嘢咧？首先要有嘅系属于一个健康嘅身体。一首嘅作品，《我的天，我的港》。 在某日某夜里，听一首歌已经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醉，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作重要，昨天记忆留低多少，人大了变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在唱这段歌。 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一阵嘅时间咧，晋朝啊吓，一位诗人啊，佢个名叫做孙祥，佢好中意咧就系周围郊游。有一日咧睇到，哇，哎，发现呢一个世界啊，又有另外一种嘅领悟。佢话到啦。一个人如果能够将大自然的事物和景象混合起来加以冥想和观察，无形之中原来会体会得到自己和大自然已经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乎呢就衍生了一句说话叫做乾坤大地日月星辰心罗万象，意思就是说呢天上地下日月星辰大自然一切的事物呢其实原来都是有序的，甚至乎去到唐代的时间诗人薛能亦都话到：大雪满初晨，开门新象，开门万象新。意思即系话一大清早咧，发现又系好多新嘅景物。 新嘅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新嘅事情、新嘅景物，去到俾我哋用心去到观察。你又会唔会体会得到中间嘅过程，令到你可以喺新嘅一年揾到更加多嘅契机？ 时代流转这刻。 Rubberband 一首嘅作品《漫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 大批市民凌晨一点过后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聚集，警方在西洋菜南街及豉油街一带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多人在西洋菜南街的一间戏院对出被制服。凌晨两点几，大批防暴警员在豉油街施放一轮催泪弹，有部分防暴警员未赶及戴上防毒面罩，警员其后推进西洋菜南街，多次要求记者返回行人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午夜十二点之后去到旺角弥敦道一带巡视，之后转往兰桂坊视察。防暴警员向在场围观的市民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教育局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向教育局局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致函，认为局方和学校不应该受理匿名投诉，亦都质疑教育局在未审先判下裁定涉事教育专业失当。教育局回复时表示，由于教师专业失德直接影响学生的福祉，如果有关指控明显地涉及违反社会一般接受的道德标准的言论或者行为，又或者危及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成长，就算投诉不具名，教育局亦都有责任严肃跟进，学校亦都有需要进行调查。政府表示嚴正反駁一批外國政治人士發表致行政長官的公開信，說信中充斥失實和誤導的言論。發言人說，香港一直嚴格依照基本法的規定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外國政客和團體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發言人說，沒有任何示威者直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反而多名警務人員在行動中嚴重受傷，強調香港完全有能力自行解決目前的挑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晚上已經就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召開專家會議，並即時加強多項防控措施，包括在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將個案轉介到醫院。醫管局已經通知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安排懷疑個案接受隔離治療和測試。卫生署亦都已经致函私家医生，加强留意转介个案，又提醒外游市民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湿街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武汉的肺炎群组个案都系同当地街市有关，严重情况达两成半，全部喺十二月出现。他有理由相信今次是类似禽流感及非典型肺炎的新发性传染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 客我话我被通缉，要会展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啦，而家咧就嚟到6:36啦，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啦。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卷老彩喺度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喺新嘅一年啦，2020年嘅1月1号，咁啊会唔会喺谂住新嘅一年嘅时候，大家都可以谂下啲咩新嘅目标、新嘅愿望，每一个年头咧都要。諗下，咁希望咧可以將呢啲嘅願望咧，咁啊變成一個計劃，跟住咧喺每一個月入邊咧都去到做一啲嘅小嘅目標啊，完成咗呢啲小嘅目標之後咧，你就發覺用咗一整年嘅時候都可以咧就係好好地將自己定下落嚟嘅願望啊、計劃啊，全部順利完成，咁咧又係美滿嘅一年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啲科技又咁衰，手表无啦啦讲嘢，对唔住啊！好啦，亦都咧要睇睇咯，揭揭报纸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寻日夜晚啊，旅发局啦，咁啊有一个抽奖啦，咁啊大家都尝试嘅，我自己都有尝试嘅，系唔成功嘅。咁当然啦，新嘅安排头先咧喺新闻报道嗰度咧都已经听到啦。咁但系咧，除咗就系讲抽奖之外啦，的而且确咧，近呢半年啊，社会事件咧，旅游业啊首当其冲。旅发局咧，咁啊之前寻日嘅时间咧，发布咗11月嘅最新嘅一个旅游数字，整体访港嘅旅客咧就大概265万人次啦。咁啊，即系每一日大概咧就系88000人嚟到香港，按年下跌咗咧就56%噶，创咗咧就系2003年沙士以嚟单月最大嘅跌幅。中国内地嘅访客啊，咁啊同样咧系大跌噶，11月嘅数字咧就193万，按年下跌咗58%噶。除咗中国内地之外啊，唔少短途地区市场，就好似譬如泰国、新加坡等等，旅客人数亦都按年下跌咗咧，就系最少60%噶。韩国旅客更加咧就系减少70%添。旅发局就话到啦，今年一月啊至到11月啦。累積訪港嘅旅客大概就係5300万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咗10%噶。咁當中一月至到六月累積咧就升咗14%，咁但係7月至到11月咧就下跌咗36%噶。短途市場亦都咧就大跌咗53.9%啦。咁啊當中咧就係韓國旅客就跌咗72.5%啦。长途客方面又点样呢？长途客方面呢，我哋就见到下跌咗36.1%。其中我哋见到美国、澳洲跌幅呢就达到40%，新市场亦都下跌咗38.3%。见到越南旅客嘅人次跌幅最大的，去到65%。由3834人跌到就1341人。 嗱，旅發局喺12月嘅時間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就在香港網上嘅優惠平台，集結咗咧就係全城超過500項嘅優惠，咁啊涵蓋咗旅遊、餐飲、零售、航空公司同埋酒店嘅，希望可以吸引到咧就係訪港嘅旅客，同時亦都希望由香港人出發，鼓勵大家咧就享用優惠，並且就將活動推介俾海外嘅親友同埋其他熱愛香港嘅朋友啊，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齊享用呢一啲嘅優惠噶。平台的优惠将会持续更新的，鼓励旅客及市民就趁着新年甚至乎农历新年都可以享用各种的优惠，推动香港的消费，看看这些措施可不可以帮到我们一起咬紧牙关呢。 一年换的东风，你和我站上全世界的最快乐的巅峰，等着雨停的午后，你希望此刻永久，而现在永久就是永久的牢笼，让我一直在等候，等待后面是等待，更寂寞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结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荡过指空，却又要。最爱吃什么火锅，最爱把小小的脸轻轻地靠在我胸口，这城市每个角落回忆都霸占街头，我知道你会想起雨停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回头，站在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结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空，却又咬紧牙关，继续飘。 可能大家都会面对着好多唔同嘅逆境或者难关，但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啊，咬紧牙关跨过去。一年总是充满着希望和期盼，我们将这一份的感觉呢继续呢就是带到去我们生活上面每一个细节，令到我们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力量去到迎接一项又一项的新的挑战。五月天的作品牙关，今天早上继续呢也都有职场 KOL 1月1号的时候都找来呢就是专家啊，教下大家怎样可以在新的一年化个靓妆，新的一年有一些什么流行的妆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紧要啦，新嘅一年啊，新人事、新气象、新气势都好紧要啦。咁所以咧，我哋化个靓妆翻工啊，都系非常之紧要嘅一件事嚟嘅。今日朝头早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啊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嚟。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新年快乐 啊！ 呢句啊紧要啦。嗱，新嘅一年啦，咁啊2020年嘅时间有冇话嗰啲化妆嘅趋势啊，会系点样？等都有啲听众听一下啊。 同以往2019都有啲差别啊，即系以前2019咧，都会比较兴啲雾色啊，我之前成日都讲啊，即系比较哑色嘅妆啊，但系今年咧系好兴啲咧，好有光泽嘅底妆， 光泽嘅， 光泽系系啦，即系望出嚟咧立立令嗰啲， 系，咦， 系啊， 咁啱我啦。 系啊， 咁多面油唔使化都得啦，唔使化 你又啱喎，真系而家嗰啲咧，最近fashion show 已经出现，即系你知道 就系面油妆，嗰只叫面油妆， 面油妆唔系面油妆，嗰啲系光泽嘅妆， 光泽妆啊， 光泽妆， 佢点样光化？ 咁佢系其实系主张咧个趋势系冇乜妆嘅，但系咧个皮肤 素颜， 又未去到素颜， 素颜又冇乜妆。仲要反光，我除咗系谂到面油之后，我真系 一起身个样之后谂到啦， 面都唔好洗出街， 就系咁， 就系2020年最潮啦，哇，掂晒呢铺， 咁又未去到，真系呢个懒人包得咁紧要啊，懒人包都要做翻少少嘢。 我谂住行偶像啊嘛，2020年开始， 因为其实佢个趋势咧系轻啲咧，我头先讲过啦，底妆一定要够滋润啦，又光泽啦，就唔同以前嗰啲咧，啲粉望出嚟好哑色嘅，另外咧就系咧，我哋注重嗰个眉毛啦。其实眉毛咧就梳翻整齐，但系就唔好太过凌乱，亦都望出嚟又唔好系刻意咁样，好似画咗个眉形出嚟啦。咁你就做到个效果啦。即系我哋可能纯粹我哋用翻啲眉粉咧，都可以用到一个自然嘅效果咯。咁所以趋势个眉形都系要比较自然啲嘅。咁而咧眼方面咧，咁其实咧。你見到好多 fashion show 嗰啲大數咧，都見到係個眼影咧係冇乜顏色噶。咁咧係好簡單一條好利落嘅眼線啦。咁我哋可能選擇翻用翻一啲液體嘅眼線，咁去畫一條好利落嘅眼線，咁你望出嚟又會好 sharp 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啲真係講真的，要好靚女或者個輪廓嗰、那個个眼型好靓好凹嘅， 即系你咯， 即系外国人啦、哦。我做咗好多嘢噶啦，小白，我都想多谢你。咁眼型譬如外国眼型比较凹陷嘅，咁佢哋可能真系画条眼线已经好长啦，但系。相对我哋东方人亚洲人嚟讲咧，比较扁平啊，同埋有啲浮肿，咁我就会建议大家咧，可能咧用翻一啲咧啡色嘅，唔好带有红色嘅啡色，系灰色嘅啡色嘅眼影， 灰啡 嘅眼影，咁、去搽，咁就望出嚟冇咁肿。咁、我哋可以首先打翻个轮廓底先，咩叫轮廓底咧？就系、是、我哋揿落去半个眼球嗰个位置，我哋就点咗嗰个灰啡色，咁啊扫翻个位置先啦，咁咧。然后先至再加翻眼线，咁然后我哋最主要咧就系加翻闪片，咁今年系特别兴啲闪灵灵嘅效果，咁一啲珍珠白嘅闪片咧，on top 咁样加翻上去我哋个眼窝上面，即系你头先搽咗个灰啡嗰颜色上面，轻轻攞手指印上去一啲珍珠白嘅闪片，咁已经个感觉好有光泽，因为我哋其实。 嚟紧流行系有光泽感， 有光泽系啊，我记得啊， 咁所以就一定我哋有眼妆嘅时候望出嚟都冇咁暗咯。 嗯， 咁有啲可能嚟紧可能好多新年啊，都会陆续有拜年啊，或者可能有啲新年嘅 party， 咁你哋都可以尝试搵一啲闪片啦，咁系黐翻喺咧个下眼线下面嘅，咁望出嚟咧都会即时觉得好 sharp 噶，即系bling bling 眼睛咁样， 咁 bling 一声 ，bling 一声啦，系啦，或者你夜晚去街嘅时候，你可以额外加啲闪嘅，即系头先讲紧嗰啲闪片黐翻喺嗰个眼底度咯，咁都会即时好似变咗晚妆噶， 系， 即系如果可能 就 头发高 又要闪啦，又唔系靠面油啦，当然 系啦，唔系靠面油， 靠个化妆咧就令到佢。闪啊闪，即系眼啊，耳仔又用啲闪啲嘅耳环， 可以咁样理解。咁同埋个面咧，有阵时好干嗰啲面咧，即系譬如你本身属于干性皮肤，就算你可能搽啲湿粉底或者润身嘅粉底咧。真係兩個鐘頭已經索曬㗎啦。咁我哋可以利用一啲咧帶有咧珍珠白嘅。或者珍珠系列的碎粉，咁我哋点咗之后咧，用个碎粉扫打一个圈啦，让成面打圈上面，咁都会令到你即时有光泽嘅，咁啊做翻少少轮廓已经好靓噶啦，系啦， 咁就又有少少靓嘅效果， 系啦，咁胭脂方面咧就唔建议大家搽噶啦。即系如果你要追求呢、這个系啦，靠嗰啲珠光啊，你唔好靠面油啦，系啦系啦，嗰啲珍珠光泽嘅颜色啦。咁唇膏咧，就因为我哋 靓嘅，我知道有一只润唇膏，靓靓地嗰啲润唇膏，咪可以当埋佢唇膏，还点都系反光噶啦。 我都以为系。要系拧开就全部拧晒，原来唔系 嘅。牛肉牙色啊，纯 牙色系啊，纯就牙色啊， 真定假噶？ 呀， 边个定噶呢啲？ 呢啲达人嘅化妆达人啊，同埋呢个外国达人嘅要求嚟噶啦。咁啊，兴啲乜嘢咧？我都觉得好惊讶。佢系成个拧我都系好似小白咁样谂住拧身噶啦，定啲 lip gloss 啊嗰啲咁样啦。原来唔系。咁係揀返呢一啲呢乾燥即係望出嚟雅色嘅好似我而家個嘴咁樣呢啲叫做乾燥顏色啦。 即係望落去呢就唔需要令嘅。 係啦唔需要令嘅。 就見到啲唇紋嘅。 係啦見到啲唇紋嘅。咁呢啲乾燥嘅顏色。咁最興嗰隻顏色就係叫乾燥玫瑰紅。 係有隻叫乾燥玫瑰紅。 係啦。咁其實 Sally 個名都係叫乾燥玫瑰紅啊，嗰隻顏色。 其實嗰隻係玫瑰紅顏色啦，咁但係只不過質地咧係雅色質地。 我即係雅色嘅玫瑰紅， 叫做乾燥 玫瑰紅。 係啦，咁樣咯。咁呢個妝就 玫瑰紅，我就想像到係乜嘢顏色。但玫瑰紅有陣時係深啲嘅玫瑰，有陣時淺啲嘅玫瑰。 都冇乜所謂。 即 係 玫瑰花就嚟死嗰陣時就特別黑噶嘛， 特別黑嘅， 中咗毒咁樣噶嘛，玫瑰花望落去。 同埋玫瑰都有好多隻紅喎，其實。 是哦、 所以就要睇翻你自己嘅肤色适合啲咩啦。如果你本身系偏黄嘅，即系偏暗少少嘅，咁可能你个玫瑰红色咧，你会带翻多啲，即系 sharp 啲嘅红，或者系带少少橙嘅，咁嗰啲玫瑰红就靓咯。 哦， 咁如果你本身系白净嘅，咁你只只都得啦。 哇， 系啊， 好似你咁咯， 多谢啊，我都想。 你 系擦白晒嘅啫， 咁白净， 做咗好多嘢啊， 系咩？唔系睇你条颈都系，定系你条颈都整埋噶？ 我条颈冇整， 咁啊系咯，你本身都系白底嚟嘅， 但系都白底嚟嘅，不过都系一晒又黑嗰啲咯，所以都好中意又晒又白又晒，系咯， 咁啊啱咯，多啲即系唔同， 多啲变化， 变化冇错啦，系啦，咁啊啱啦，咁啊新嘅一年都希望大家咧就听完 Queenie 讲之后。靚靚仔、靚靚女咁樣咧，就可以見精精神神啊！最緊要啦， 嘗試下啲新裝啦，可以 係啦，試下啦，好啦，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拜拜 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恕我乱和倦，

中文歌曲龙虎榜。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二零二零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阿一祝愿各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同埋记得听实师兄祠堂 like 我哋嘅 page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2020年7月6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一班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竹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早已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的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城改咩名呢？ 改佢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新年快乐啊！嚟到咧就系2020年嘅1月1号嘅早上啊，七点钟打后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欧，新年快乐啊，欧！ 新年快乐啊，小白，新年快乐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问小白先，2020年啦，踏入啊吓，咁啊有咩新年愿望啊？ 新年愿望咩都好咯，个人好贪心噶，系啊，又想自己好啦，又想屋企好啦，又想电台好啦，系咪？亲戚朋友个个都好啦，香港个个都好啦，所以咩都好。 系我自己咧，新年咧就有一个愿望，好想做得到啦。啊，呢、這个愿望咧就系、是、尝试管理好自己嘅身材啦。咁啊，虽然唔系一个大肥仔咁啊，尝试今年咧定立一个目标俾自己啊，喺健身方面咧有一番嘅作为啊、嗯。你知道， 梁德辉2.0， 强身健体咧就系、是。男人咧一生都要追求嘅嘢嚟嘅。 如果你讲开话健身咧，其实今年有几个比赛咧， 我都希望可以完成。 哦，应该可以有机会完成。我都有一个比赛，最近又系1月19号就有一个入去北潭涌嗰度跑步嘅比赛啦。不过我觉得咧参加比赛咧同你嘅身形 keep 得靓咧系两件事嘅，因为参加比赛就可能你会瘦啦，咁但系又唔代表你嘅线条可以好突出啦。 嗯、 即系始终健身系好辛苦嘅一啲嘢嚟嘅，尤其是健身系突破紧你自己身体嘅体型啊。譬如你心口冇乜肉嘅，你要令到心口多啲肉咧，呢啲叫咩啊 ？body rebuild 啊， 嗯，重新打造你嘅身形。 系啊，如果要用一个咁嘅说法啊，吓咁睇下。又姑且睇下自己啊，可唔可以成功啦、啊？咁试过同成功好接近嘅，早两三年咁啊，希望今年就再接近一啲，甚或乎咧可以达到自己嘅目标咁样啊。嗱、嗯，讲开咧，达到自己嘅目标咧，大家都有谂到咧，为到2020年咧定立一啲新嘅目标啦。咁啊，睇翻咧呢个《华尔街日报》啊，都有讲话可以参考一下咧四位咧亿万富翁啊吓。咁呢四位亿万富翁咧，就有一啲对于咧啊2020年啊，帮你咧定立呢个投资目标嘅一啲建议啊。四位咧都系喺呢个世界咧举足轻重嘅人物嚟嘅、 嗯， 第一位啊，当然要讲啦，好多股民嘅偶像啊，股神巴菲特啦，咁、 嗯、 啊，股神巴菲特咧曾经表示过咧，最好嘅投资系同金钱啊无关嘅，而系咧投资喺自己嗰度，咁啊，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学识咧喺书面咧同埋面对面嘅形式嗰度咧都可以进行啊呢个良好嘅沟通咁样啊，如果咧你识得同人沟通咧，已经帮自己增值咗咧50% 噶啦，因为有数据得知咧，原来呢个世界咧唔善于沟通嘅人咧，两个入边咧有一个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好多噶。 咁如果咧你系善于沟通嘅人咧，咁啊计翻个 percentage 咧，你已经优胜过人哋咧，一半噶啦。 系啊， 咁所以啊，点样学识沟通咧，你就要睇下书啦。 沟通唔系话净系我讲嘢你明白嗰只， 系啦， 系真系 传达到信息系嘛， 传达到一啲咧。好深入嘅信息，而呢个信息咧系对大家咧系有裨益嘅， 系啦，咁啊，而呢个巴菲特啊，股神巴菲特咧，第二个秘诀咧就系年轻嘅时候咧应该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同埋思想，佢系咁样讲嘅，你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只有一个脑嘅啫，一个身体嘅啫。当你50岁嘅时候咧，你就你便开始咧无法好好地照顾他们啊。 嗯， 所以咧到时咧你做乜嘢咧都做唔到得心应手， 做唔到。 所以咧好趁你年轻嘅时候咧，就好好咁样保养佢，令到你嘅脑啊，你嘅身体啊，系50岁嘅时候咧都听你使。 系啊，千祈唔好去到50岁嘅时候先至喺度怨自己。哎呀，总之以前做多啲运动啦，而家就唔使咁散啦。 系啦，所以又扣翻去运动嗰度啦，或者对自己好啲嗰度啦。好啦，第二位咧举足轻重嘅人物咧就系亚马逊嘅 CEO。贝佐斯啊，喂呢、這个 Amazon 劲啊，即系早嗰10年，大家一提 Amazon 嘅时候，你会讲咩？森林啦，亚马逊森林、 嗯。 第二嗰样嘢系提咩？提佢卖书啫嘛、 啊、，bookstore。 即系大家都觉得，喂，亚马逊要几叻啫，卖书啫嘛。我听过好多，当时喺美股入边啱啱即系亚马逊啱啱崛起嘅时候，卖书唔得噶，顶笼尾即系做下啲嗰啲叫咩ebook 系咪先？即系电子书咁样，亚马逊依家成为全世界估值数一数二大嘅公司，因为佢做紧嘅系网购嘅生意、原来咧亚马逊嘅 CEO 咧贝佐斯咧，佢就话咧目前身家达到1159，唔系万、哦，系亿啊美金啊吓，仲要咁你仲要乘翻七啊吓，咁佢就话咧，大家咧千祈唔好要有固定嘅思维啊，要经常咧三心两意改变主意咁样啦。佢话咧，一旦咧有呢一种咧三心两意嘅思维定势咧，你就可以咧令到你嘅企业咧更加有创造力啦，更加灵活啦。 以致咧最终就可以成功啦。 哦，秘诀秘诀 系啦，咁啊叫你唔系多啲谂嘢，系多啲咧有多啲唔同嘅谂头，即系譬如咧所以有阵时啲香港女仔都系劲噶，一开始嘅时候话。今晚食咩好啊？ 我要食寿司。 系食寿司，跟住过多五分钟，唔好啦，我都系想食羊腩煲啊。 嗯， 再过多五分钟， 我要食泡菜。 唔好啦，系啊，我想食泡菜咁样。咁你喺身边作为男伴咧，你梗系着晒火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原来呢一种三心两意咧，系一种思维嘅启发嚟噶。 尝试下咧，即系遇到个女士咁样要求嘅时候咧。有一个好的角度睇，我觉得啊几好啊，佢思维真的变化得好犀利，我应该咧谂下办法点样迎合佢。哇！ 我有啲理由相信咧，嗰阵时好兴嘅分子料理咧，就是因为有一个男朋友咧，用一个咧极度麻烦嘅女朋友咧而谂出嚟嘅分子料理咧，就是一督泡咁样啦，但系佢系一。旧叉烧饭味咁样啦，咁一定系一个女仔咧就话，哇，你要我食呢啲叉烧饭啊，哎，好麻甩佬咯，唔型啊， 好肥啊， 好肥啊， 淀粉质啊， 我食唔到咁多、啊， 但我又觉得佢好香、 啊，系啊，但我又想食叉烧饭、啊，但系佢又好多、 啊，系啊 ，B B 点算啊 ，B B， 系我只能够食一啖嘅啫，你叫一盒花叉烧饭或者叫一碟叉烧饭，我只要食一啖嘅啫， 你食埋佢啦， 但系咧，我真系今日好想食叉烧饭咯，咁样。跟住咧，呢、這个分子料理嘅始创人咧，可能就喺度谂，嗯，一定有方法可以将一碗叉烧饭变成唔系一碗叉烧饭嘅。 嗯， 咁啊，可能咧就系咁样将佢嘅分子抽咗出嚟，再打泡，再摆落啲饼干嗰度，咁、你就可以食到叉烧饭味嘅分子料理噶啦。再加一块饼干仔，哇！咁你身边嘅女伴咧就觉得好神奇啊，我都觉得好神奇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交通组就放下假先啦，休息一下先啦，系咪？咁啊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咧，咁啊寻日夜晚咧轻铁嘅事故啦，咁啊港铁都表示啦，轻铁610以及615 P 线咧，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啦。好啦，咁啊睇下天气方面系点先，新年快乐啊 ，Bobby！ 新年快乐啊，小白同埋阿 O， 系新年快乐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1月1号嘅时候。 其实咧非常之舒服啊，好清凉啊！今朝搭出街嘅时候咧就有啲风嘅，咁啊而且咧因为可能气温都系十几度嘅关系啦，即系我喺新界区啦，咁所以咧吹埋嚟嘅风咧就非常之清爽啦，而且凉快啦。咁我觉得咧作为一年嘅第一天嚟讲咧，即系呢一个咧都可以令到人心情咧豁然开朗嘅。咁我真系希望今日嘅天气咧都可以咧，呢一种舒服咧可以盖过咗咧上面嘅厚厚云层咧带俾人嘅嗰种担忧啊！因为咧好多时咧望住个天空咧见到乌云密布。嘅时候咧就谂啦，啊会唔会晏啲落雨啊，或者可能阴天咧咁？咁但系我又反而有时换个角度谂啦，就系、是，如果呢厚厚嘅乌云咧，其实系遮住平时中午咧炽烈阳光，令到女士们咧唔使咁担心又要做咁多防晒啊，又惊住晒完干燥啊咁。咁其实有时都 OK 嘅。 系咁啊，最好啦。咁啊好啦，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 Barbie 啊，拜拜。咁啊，出边嘅天气有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早上嘅时间啦，我嚟即刻咧听听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新年快乐啊 ，Victor。 系新年快乐啊！ 嗱，咁之前咧就讲过有啲食物咧适合冬天嘅时候食啦，嚟到补身啊。咁唔知道咧有冇啲咩养生嘅方法咧都适合冬天嘅时候做嘅咧？ 咁其实冬天要藏啦，咁就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养生嘅时机嚟嘅。咁咧我哋就话咧，冬天如果你唔好养好身体嘅话咧，你春天就好容易病噶啦。 嗯， 系啦，所以冬天嘅时候咧系要特别留意一下呢个养生嘅。咁除咗之前同大家分享嘅食物啦，咁當然我哋都有好多食物可以陸續同大家介紹嘅。 嗯， 咁但係今日咧，我想介紹俾大家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方法，又有一個好好嘅療法嘅一個養生嘅方法， 嗯、 就係浸腳。 Bobby， 你有冇听过浸脚呢回事啊？ 之前都有啲朋友介绍过㗎，就係话呢搵啲热水去浸脚呢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啦。唔知道你讲緊嘅系咪呢一种啦？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你有冇浸呢？ 我有试过一排啦，咁但係就唔持久囉。 咁其实呢浸脚嚟讲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浸嘅。 嗯。 不过呢冬天浸脚呢系特别重要啦，因为首先冬天比较冻啦。 係。 系啦，第二就因为咧脚嗰度咧系湿热暖嘅，所以咧如果你浸脚嘅话，其实可以暖翻个脚，之后促进呢个血液循环，令到你全身都暖咯。 嗯， 系啦，咁其实就物理性嘅呢个刺激嚟讲咧，系本身就可以温暖翻个身体啦。咁另外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本身咧脚咧就有好多穴位嘅。 嗯， 咁同埋有啲经络咧，我哋有六条主要嘅经络咧，包括呢个三条嘅阳经啦，即系膀胱经。神经、胆经的中止点是个脚板底的。 嗯。 咁仲有三条的阴经、脾经、肝经和神经的起始点都是个脚上面的。 对。 所以我哋就话如果你浸脚的时候就同时都可以刺激六条经络。 嗯。 咁就可以达到呢个医病的效果啦。 对。 咁另外我哋之前都讲过话冬天要补肾㗎嘛。 对呀对呀。 对啦，咁呢脚板底有一个好重要的穴位。就叫涌泉穴， 嗯， 可能你都听过， 听过系啊， 系涌泉穴真系好出名嘅穴位嚟嘅， 嗯， 咁就啱啱好系脚板底，咁就我哋都话可以达到呢个补肾嘅效果啦。 系，咁但系其实个原理系点咧？系咪即系话任何人攞一啲热水去浸脚嘅话，都可以系做到补肾咧？好似好神奇咁，觉得浸一浸就可以刺激到呢啲经脉啊，同埋穴位。 系噶，因为我哋发觉咧，浸脚嘅时候咧，呢个血管会扩张啦，咁啊脚皮嗰度就会有啲。红啦，因为其实佢促进咗个血循环噶嘛，更加多嘅血咧，到咗呢个下肢啦嘅末梢嘅血管里边，咁其实我哋发觉咧，其实有时候可能四肢啲人比较容易冻，就因为啲血循环差，去唔到四肢噶嘛。咁呢個時候咧，透過呢個浸腳嘅時候，我哋物理性嘅刺激咧，就可以達到呢個效果咯。咁、 哦、 同時間就刺激到個穴位咯。 係， 係啦。 咁但係有冇啲咩注意嘅地方咧？即係我諗都唔可以亂咁浸，又或者啲時間嘅長短啊、時機啊嗰啲咧，都要問一問阿 Victor 先。 咁浸腳咧，我一般係夜晚浸腳為主嘅。 嗯。 特別係臨瞓前浸啦，因為本身佢都會有啲幫助你瞓覺，同埋你瞓覺嘅時候，你腳暖暖地瞓咧係舒服好多嘅。咁瞓觉质量都会提升，但系咧我就唔建议话食饱饭即刻浸， 系， 因为本身食饱饭咧，我哋都系要俾个肠胃消化一下先， 系， 咁如果你即刻浸脚会令到你一个消化不良啦， 嗯， 咁一般咧就可能我哋就话你瞓觉前一个钟之前咁样浸就得噶啦， 嗯， 咁一般浸就唔好浸太耐，大概超过三十分钟啦， 系， 系啦，咁咧浸嘅。水位呢一般就叫到这个膝头哥以下脚腕以上就得㗎啦。 嗯。 另外呢浸脚地方呢就係、是要通风少少啦，同埋唔好太冻啦。係。係啦，因为浸脚嘅时候会出少少汗嘅。咁呢个时候呢如果比较冻嘅地方或者比较风大嘅地方呢就怕吹亲啦，又会感亲啦。 嗯。 咁另外呢因为我哋觉得呢浸脚嘅时候会出少少汗噶嘛，咁、我哋都建议一下啦，可以可能浸脚之前可以食少少即系啲汤啊，或者可能啲粥啊咁咯， 补充下啲水分先。 系啦，补充下啲水分咁咯，咁就令到你更加容易出少少汗，咁排汗都系一种我哋话。血循环嘅一个表现嚟噶嘛， 嗯， 系啦。 咁我又有想问一下咧，其实嗱，头先讲咗话要浸几多水啦，咁但我都有听过咧，有啲人话咧加一啲嘅食材或者系一啲嘅物料咧落去浸脚嘅时候咧会有帮助。譬如我有听过啲人话加啲香茅啊落去浸啦，其实呢啲又得唔得 嘅 咧？ 其实 OK 嘅，因为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去教人哋去浸嘅。 系 咁，当然啦，我哋都觉得因为脚板底嗰度都好多穴位噶嘛，咁、你透过呢啲唔同嘅药材就会适应唔同嘅病咯。咁如果你透过唔同嘅药材，咁有唔同药材嘅一啲功效都系帮到你咯。咁你唔同嘅病就会有啲唔同嘅情况，就用唔同嘅有啲配方咁去浸脚啦。 嗱，咁我头先讲咗话啲浸脚要注意嘅事项啦吓，咁但系有冇啲人系唔可以浸脚嘅咧？ 都有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始终浸脚嚟讲咧，即系我哋要首先睇下啦，即系你个脚嗰度有冇啲伤口啊，或者啲溃疡啊，或者出血啊。咁、如果有伤口嘅话，我哋就唔建议浸脚啦。 系。 咁另外咧，如果你本身唔少得拗柴嘅，急性扭亲呢啲时候咧，我哋就话72个钟之前咧就唔建议热敷噶嘛。 系。 咁浸脚嘅水都系温噶嘛。 嗯。 咁就令到佢可能有机会佢里边个出血嘅情况会严重。 系。诶，咁系咪即系其实啱啱如果扭亲咧新伤嗰啲咧，系应该适合冻敷噶？ 系啊系啊，一般啱啱伤嘅时候咧，我哋建议冰敷咯。 系。 因为热嘅话，佢血循环好嘅话咧，可能佢会流血，咁、那个。肿嘅就会更加犀利啦。 嗯，咁除此之外，会唔会都有啲病患者系唔适合浸脚嘅咧？ 系啊，我哋一般建议咧，就系、是、如果你有伤口嗰啲唔建议啦。咁譬如话糖尿病有啲佢下肢容易有啲糖尿病足嗰啲人咧，系可以浸脚，但系我哋都要睇下佢有冇伤口嗰啲咯。如果本身有伤口嗰啲，我哋就唔建议浸啦。 系， 但系如果佢本身就冇呢个伤口嘅，咁咧我哋都建议可以浸，但系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呢啲有糖尿病嗰啲末梢神经已经比较弱啲，对个温度嘅掌握唔系咁好。佢以为唔热，但其实个水好热嘅。呢、这个时候浸脚嘅时候就可能热亲个脚啦，就可能会出现呢、这个伤口啊。反而糖尿病嘅人有伤口系会比较难好噶嘛。咁呢啲情况我哋就建议就可能攞个温度计去 check 下个温度啦。又或者唔好用个脚去试个温度，用个手去试个温度，系啦，咁就唔会这个烫伤个脚啦。 系 系啦， 咁其实即系最应该嗰啲水温系几多度咧？如果系咁讲， 大概40度啦。 系， 当然个人嘅嗰、那个接受程度都唔一样嘅。 系，有啲人中意好热都得噶。 系啦，但系我哋都唔建议太热啦，因为太热都会整亲噶嘛，即系烧伤噶嘛。 嗯哼， 系啦，咁我哋就唔建议太热啦，咁就差唔多40度就 OK 噶啦。 系，因为我有听过咧，市面上有啲浸脚机，嗰啲得唔得嘅咧？其实有埋啲水疗啊，嗰啲咁。 市面上啲浸脚机，因为其实佢有啲机器咧，佢就视乎翻你买咩价钱嘅机器啦。咁有啲机器佢仲有可能按摩啊， 系啊系，有啲水疗嗰啲系啊系啊， 好似 SPA 咁啊，其实。咁嗰個都會增加你浸腳嘅樂趣同埋真係舒適度嘅，咁呢啲都 OK 嘅，咁都未必一定要用翻傳統嘅木桶咯，係啦，咁呢啲如果經濟能力負擔得起嘅話，其實都 OK 可以試下嘅。 係，咁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配方可以攞嚟浸腳嘅咧？ 咁咧，如果你冇乜特別嘅話咧，我呢度咧就有個方咧，就係一般我開俾病人浸腳嘅藥材嚟嘅，好簡單嘅，得4種藥啫，咁就係紅花啦。艾草啦，苍术啦，同埋生姜。咁红花就大概15g，艾叶咧就30g，咁苍术都系30g，姜都系大概30g啦。咁当然唔同嘅病人有唔同嘅配方啦，咁都可以适当咁加减啦。 啊，等我估下先，姜系咪驱风啊？因为 系啊系啊，咁同埋散寒咯， 系 啦，因为佢系温噶嘛，咁我哋就话佢想一个因为冬天冻咧，我哋都想有姜去一个散寒。嘅一個效果，咁艾草咧，其實咧本身咧就都係我哋話艾灸啦，其實艾灸就係本身用艾草去整嘅，咁其實咧我哋攞嚟浸腳都係非常適合嘅，係啦，咁咧艾草咧本身就辛温啦，《本草綱目》就記載佢可以順陽之性，通十二經絡。就啱啱好我哋话脚有好多经络噶嘛，咁艾草就有呢个 就可以通 经络 啦， 效果。咁头先我哋讲到里面仲有一个红花，可能有啲人睇电视剧都知红花系一个护血药，怀孕嘅朋友就 唔可以掂啊嘛， 系啦。咁本身红花咧本身就系有少少通经行血啦，去瘀止痛嘅一个效果嘅，咁因为我哋觉得咧要促进血循环咧，我哋都需要一啲。活血通经的药，咁红花呢度就非常之适合啦。咁咧就但系咧就红花有两种嘅，一种系贵嘅红花，种红花，同埋另外一种穿红花。穿红花就平啲嘅。咁一般咧浸脚咧就唔需要用得咁好嘅。普通嗰啲平嘅红花就 得啦。 系啦，苍术嚟讲咧就系、是、佢本身就系一个燥湿健脾去风湿嘅药嚟嘅。系啦，《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佢系主风寒湿痹。佢有一個即係去風濕嘅效果啦，所以變成特別係香港呢啲濕氣比較重嘅地方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呢個蒼術去去風濕啦。咁你嘅腳嗰啲風濕冇咗咧，就都會輕啲，同埋行路都會順啲咯。 即係唔會話成日好似啲老人家話風濕症發作咧，就腳痛啊、腳踭痛啊咁樣，應該都有幫助啦。 係啦，冇錯。其实个煮咧就大概煮10-20分钟得噶啦，咁咧另外咧就系、是、要 大概用3000ml 嘅水煮完之后咧，准备一个木桶， 嗯， 咁个木桶里边都有啲水啦，再将啲药嘅水倒埋一齐，沟埋一齐， 系， 咁浸啦。咁一般头先都讲大概浸冇超过30分钟啦， 嗯， 就大概浸20分钟都得嘅。但系咧，如果有啲人咧浸嘅时候已经出晒汗啦，咁其实都已经达到效果啦。 嗯，我谂而家香港人都比较少真系会专登去买个木桶啦。如果用其他嗰啲折叠式嘅浸脚盆又得唔得咧？ 都得嘅，但系咧木桶嚟讲，我哋觉得佢嗰个 keep 个温度嘅效果会好啲。 嗯， 系啦，所以如果你有木桶就最好啦，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就普通嗰啲胶桶都得嘅， 即系都唔影响个药效嘅，不过就即系可能影响个水温啊。 系啦，咁因为一个水温如果系咁好容易冻嘅话咧，咁变成佢又即系可能浸嘅嗰个效果会差啲咯。咁呢个时候就可能有机会就可能要不停咁样加热水咯。 系，明白。 咁就浸过15至20分钟咁啦， 嗯， 就得噶啦，或者浸到出汗。 好啊。好啊，即系将啲嘢散咗出嚟系嘛？ 系啊系啦，因为你出汗都系表示你嗰个血循环达到呢个效果啦。 嗯，明白。 系啦， 好啦，咁今朝早听住阿 Victor 讲解嘅呢一个养生之道咧，不妨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可以试一试啊！呢一个好好嘅养生方法，亦都唔难去做得到啊！吓， 真系唔得嘅话咧，就用暖水浸都 OK 嘅。 嗯， 但系当然效果就冇咁好啦。 系啦，咁啊因人而异啦，亦都睇下你自己点样方便啲啦。 好， 今朝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裕成医师，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凌晨1点过后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聚集，警方在西洋菜南街以及豉油街一带施放多轮的催泪弹驱散，多人在西洋菜南街的一间戏院对出被制服。凌晨2点几，大批防暴警员在豉油街施放一轮催泪弹，有部分防暴警员未赶及戴上防毒面罩。警员其后推进西洋菜南街，多次要求记者返去行人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午夜12点之后到旺角弥敦道一带巡视，之后转往兰桂坊视察。防暴警员向在场围观的市民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旅发局举行香港除夕倒数大抽奖出现问题，令到参加的市民和旅客带来不便和失望，旅发局对此深感抱歉。旅发局说，网站系统出现问题，以致大部分人未能够收到抽奖券的编号。为了公平起见，旅发局决定延迟抽奖，参加者可以在今日下午3点登入活动网站查阅抽奖券的号码，晚上8点在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之下进行大抽奖，得奖结果会在晚上10点在活动网站公布。头奖的10位幸运儿无需在24小时内登记，所有得奖者会获电邮通知。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宣布，平壤将不会再暂停核试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再无理由单方面履行和美国就弃核问题作出的承诺。在北韩劳动党7届5中全会第4日会议，金正恩在会上表示，将会在近期推出新的战略武器。他警告，如果美国坚持对朝敌对政策，不撤销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朝鲜半岛将永远无法实现无核化。北韩将会继续开发战略武器，以保国家安全。同時會根據美國今後對朝立場調整威脅力度。金正恩在早前的會議上要求勞動黨要以激進措施保障國家主權和安全，並且進一步提高勞動黨作為革命參謀部的領導能力。

好啦，翻到嚟七点半钟之后，而家7:37啦吓，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新年快乐，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早晨早晨，新年快乐， 系 啊，咁啊，每一年咧都有一啲新嘅学习嘅叫做目标啦，咁可能你谂住今年咧学习有耐性一啲，学习咧叫做开心一啲，学习咧学习学习学习学习都系一个不断追逐嘅一个目标嚟嘅。咁啊，今个早上咧先带嚟咧可以俾大家学下嘢啦。啊，就系边个教你咧？啊，白师傅， 白师傅又出咗场啦吓。 同埋咧，阿祖同埋何主任就咧出嚟同大家咧讲下一啲职安健嘅小贴士啦。咁啊，一年几日咧都希望咧将一啲咧职安健嘅小贴士啊同大家去分享啦。虽然今日咧。就唔需要翻工嘅，咁啊， 學定翻工用咯，係咪？ 啱啦，係啊，咁啊有充足嘅準備咧，翻到工嘅時候咧，就唔會咧咁容易受傷啦。咁啊，職業安全咧，大家都要好重視啊！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晨光職安第一線。 阿祖啊，呢排咩事啊？我见你心情好似好特别好喎、啊，系咪有咩开心事？分享一下、 啊。白师傅啊，好简单咋嘛？呢排啊，我多假放啊嘛，有假放啊，咁啊开心噶啦。 阿祖开心还开心、啊，最紧要做嘢方面唔好掉以轻心。 梗系唔会啦，何主任。嗱，我几时咧都最注重安全噶、 啊。系啊，睇翻过去发生嘅一啲严重事故咧，部分咧都系喺假期前后发生嘅。例如假期前后因为好多工友咧，为咗咩啊？赶工啊，赶住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可能咧未必跟足公司定落嗰啲安全规则咯。又或者受到咧节日气氛嘅影响，心情轻松而令到警觉性松懈咗啊！ 同样假期之后，工友嘅安全警觉性都可能未能够回复到最佳状态，都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嗱，何主任白师傅啊，我知除咗头先你哋所讲嘅人为因素，仲有环境因素啊嘛。 哦，真系？我例如啲乜嘢啊？ 嗱。第一个环境因素呢，就是因为受到天气影响啦。好似嗰啲假期期间啦，如果发生呢个强风，可能会导致建筑物或者临时结构，譬如系棚架、工作台会损坏啦。而暴雨呢，就会导致水浸、洪水泛滥、山泥倾泻、坑穴崩塌等等㗎。同埋啊，如果遇上雷电嘅话呢，可能会导致火警㗎。 哎呀，咁除咗天气影响，仲有冇其他因素啊？ 哦，梗係有啦。譬如放假嗰阵时，万一电力中断，咁机械嘅停顿、抽气同埋供氧系统中断咧，都会影响工作环境嘅安全噶。 阿祖啊，既然你知道有咁多因素会导致到意外发生，你应该知道点样去预防噶？ 嗱，要预防就梗系要有一个周长嘅计划同埋安排啦。我哋要喺假期之前、放假期间同埋假期之后咧，都要做足准备功夫。譬如话咧，假期之前一定要做好工作场所整理，每位工友咧都要收拾好自己负责嘅工作范围。仲有啊，要针对一啲咧风险较高嘅工作，亦都要有相关嘅注意事项噶。 哦，咁如果喺度做电焊工作嗰啲工友呢，有冇特别嘢要注意呢？ 嗱，首先呢就要清理好使用电焊工作嘅场地，確保呢冇火种留低，要将焊接嘅焊枝收拾妥当。放假之前呢就要確保电焊设备，例如焊机嘅电源已经熄咗，同埋要掹走埋个插头㗎，仲要储存喺指定嘅位置。不过呢，白师傅，我想问一下，对嗰啲临时结构，例如系棚架嗰啲咧，又应该要点做啊？ 系啊，唔难啊吓，要确保咧佢哋稳固，可以咧加强巩固棚架，又要将临时结构围封，防止嗰啲咧非准许人士进入，仲要咧系展示下警告牌。 哦，明白晒啦，白师傅。嗱，我仲知咧，放假之前咧都要将一啲载有化学品嘅容器盖好噶，咁啊避免呢个泄漏嘅危险啦，仲要将化学品咧收拾好。然后呢放喺指定嘅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同埋锁好㗎，仲要加埋适当嘅标签添。 啊，咁如果要预防地盘喺假期期间出现水浸嘅情况，咁又应该要点样做啊？ 咁就要清除排水系统内嘅垃圾，防止阻塞，再将排水系统内嘅积水抽走，防止蚊虫滋生。仲要将啲出入口盖好，以防有人唔小心跌咗落去啊！ 我地盘咧有好多流动工作台嘅，放假前咧，使唔使将佢哋全部都收埋晒噶？ 梗係要將流動式通架推返去指定位置放好啊，同埋加以固定啦。或者啊，將佢哋呢拆卸咗都可以嘅，但係絕對唔可以周圍擺阻塞通道㗎。然後啊，將啲升降工作平台降返去最低嘅位置鎖好佢。仲有呢，工作台上面嘅所有工具啊、物料同埋垃圾都要清走晒。 阿祖啊，你头先提过放假期间都有嘢要注意，注意啲乜嘢啊？ 哦，嗱，放假期间嘅安排咧，就要视乎翻我哋工地嘅风险啦。譬如话，我哋要考虑下意外发生嘅机会率同埋严重性，参考翻过去嘅记录、行业发生嘅事故等等咁样啦。嗱，如果发现有需要嘅，系可以安排喺假期期间咧做一啲安全检查嘅，检查一啲工地较为高危嘅地方，例如临时结构，又或者系危险机械等等啦。 冇错啦，祖，放假前多准备功夫要做，不过咧都要记得喺假期之后咧，一定要检查好晒啲工作环境同埋机械设备先至可以开工啊。譬如唔同岗位嘅工友要根据安全工作指引或者系守则，详细咁样检查自己岗位嘅设备、工具、物料等等，有任何问题咧，要即刻同主管讲，一定要确保所有嘅设备系完善同埋安全情况下先好开工。你啊，要记得做足晒所有嘅措施啊！ 有啲检查咧，就要交俾合资格嘅人士去做啦。例如咧，就系检查吊船，确保安全先至可以使用。而高空工作台，例如系棚架啊，或者流动式通架，无论系咪要重新搭建咧，都应该先由合资格人士去检查同签法定表格五，冇问题啊，先可以用嘅。 嗱，等我醒你一句说话啦，可以提醒一下啲工友咧，有一个愉快假期噶， 系咩啊？ 咪就系假期前后勤打点，做好预防减风险，安全守则需谨记，开工大吉又大利。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早好嘢喎！一月一号打油诗喎喺度， 吓押韵啦吓，系咯，唔知对于2020年嘅展望都可唔可以咧押一个韵啊吓？ 得嘅，得嘅， 好啊吓， 新年新希望， 系啊，新年新希望，前路由你创。好啦，咁啊，展望新年咧，咁啊，同大家讲下2020年啊。国际大事前瞻，咁、都真系咧，国际新视野都可以做一个前瞻 啊！有新嘅十年啊嘛，系咪先？ 系啦，咁啊，首先一月咧就系呢个台湾选举啦，咁啊一月十一号咧就举行嘅，咁啊有啲朋友都可能会飞过去台湾嗰度咧观察下你选举，咁、那个选举 感受下气氛啊！ 系啦，你又冇得投票啊，不过感受下气氛啊，睇下有啲吉祥物啊，或者啊大家。有啲文宣啊、筆戰啊咁樣啊，嗰啲嘢都幾好睇嘅，同埋咧台灣嘅政治風氣咧，其實都幾多元化嘅。講緊多元化，喂，有一啲咧真係好專業嘅政治分析啦，但係更加多咧就係嗰啲咧啊，有啲星相學家走出嚟話，如果咧選咗 A 總統嘅話咧，台灣咧就會迎來咧十年嘅大運噶啦。如果選咗 B 總統啦，台灣咧就冇運行啦。點解咧？就因為 B 總統塊面嘅左下角 係 油粒麥， 或者 係啦，而佢隔粒底咧係 同都知 隔粒底咧就係同左邊膊頭係唔對稱嘅咁樣，即係可能係啲極度無稽啊，或者佢哋講出嚟咧講到似層層，但係。究竟系咪真嘅咧？咁跟住可能话哇 A 总统咧就好啦，因为咧就叫做如果选到 A 嚟做嘅话咧，咁就因为佢系金牛座嘅，金牛座咧就可以咧掌握大权咁样。跟住咧，如果选咗 B 嗰个咧， 唔知属咩嘅咁样。 系啦，属系啦，讲另一个派别嘅，完全唔同嘅。嗰个就讲完 A 个分析系关于星座啦，B 嗰个咧关于生肖嘅咁样啊吓。 系啦， 咁啊跟住再话哇。地运嚟讲咧，今次终于轮到咧台中去发威啦，咁样， 咁又系要揾翻台中出世嘅人， 系啦，咁 有啲又天运嘅咧，就嚟紧就台北出世嘅咧，就话有运啦，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啊，系乜嘢都一个说法啦，跟住就其实同投票啊，以至咧同嗰个政情啊，以至同嗰个选举口号啊，都系大相径庭嘅。 我觉得咧，其实佢哋耐唔耐咧有呢啲人出嚟咧，喺度就系有星座有生肖咧。是某程度上咧，係有少少咧， 系影响咗嗰个票嘅， 系， 因为有啲人真系咧， 有啲游离票系嘛， 因为有啲人咧，佢选嘅时候，佢可能佢冇睇政纲，佢冇睇乜，佢冇睇乜，佢就系睇咗，系，我真系好信啊，原来属狗嘅系好旺，我嘅。我就走去投佢咁樣，都唔排除有呢啲可能性。 係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1月11號咧就舉行噶啦。1月仲有一件大事就係、是、英國嘅脱歐啦。英國咧篤定喺1月31號咧就脱歐啊，進入咧脱歐嘅過渡期，去到今年嘅年底嘅，即係2020年嘅年底啦。咁啊，英國同埋歐盟咧將會開啟啊經貿關係嘅談判啊，可能咧會引發一輪咧叫做比較持久嘅博弈啊嚇。咁啊，英國嘅脱歐法咧明確咁樣禁止咧延长啊脱欧嘅过渡期啊，呢、这个意味住咧英国同埋欧洲咧必须喺年底之前咧完成整个经贸关系嘅谈判嘅。 好似欧罗唔知道可唔可以在英国嗰度用咧？倾完一轮之后， 又调翻转头英镑嘅汇价走势又会系点咧？咁啊，你攞住 BNO 成日都传啊，咁究竟系可唔可以过到去咧？咁我都唔知啊吓，我冇份决定嘅。咁但系就大家睇下呢一件事会点去发酵啦，咁样。因为呢啲都系前瞻嚟啊！咩叫前瞻呢？未发生噶，系啊，咁啊， 预计会发生啊，但系发成发展 究竟 点 发生咧？我哋亦都系唔知道嘅。好啦，跟住咧一跳到落去咧。啊，四月啦，四月咧就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首次啊，去到日本啊做一个国事嘅访问，咁啊，应该都系喺东京奥运之前咧就阿习大大都去睇一睇日本啊，食一食鱼生吓， 四月啦，再识去 见一见安倍晋三， 四月仲有樱花， 系啊，萨古拉吓， 可以赏下萨古拉， 系可以初见啦，咁啊食鱼生见安倍晋三咁样啊，希望咧宣布一啲新嘅经贸合作協議，特別在一些國際的事務上面多一些的緊密的合作啦，即系大家和和平平倾倾偈咁咪好咯， 系啦， 握手做个好朋友啊， 握手。 好啦，跟住到几时就系东京奥运呢？就是、7月啦，系啊，咁啊七月嘅时候，小白都应该要做啲翻译嘅工作啊，咁因为都好多叫做日本嘅叫做选手朋友啦，以至运动员啦咁样啊吓，更加就系、是、多其他國家嘅人去到日本去，叫參與呢一個東京奧運啦。咁啊，奧運始終即係唔係年年有啦，所以大家就 珍貴啲咯，因為佢四年先一次，係 啊。同埋喺亞洲舉行咧，大家可以睇得多啲項目啊嘛。因為即係譬如你話喂，日本方面有冇時差？對於香港嚟講都有少少嘅 一個鐘， 係啊。咁但係你對比譬如巴西之前嘅奧運，你完全係顛倒時間噶嘛。 哇，原來都～四年噶咯，咁、 啊、 快 系啊！喺电台啲时间过得好快， 系咯， 系啊，真系 吓。你谂下，仲回想翻嗰阵时，我哋 Vincent 嗰阵时又去巴西咁样， 系啊，好似紫薇都系去巴西， 系啊，四年咯。 咁啊，睇翻咧今次东京奥运咧，就最遗憾嘅一件事就系俄罗斯啊，因为禁药风波咧，就未能啊以国家嘅名义参加。咁啊，东道主日本咧就全力迎战啦。咁啊，当然中国队咧，即系国家队咧，都会出好多嘅精英嘅。咁希望香港队啦，亦都可以攞翻几面金牌翻嚟啦。咁就威威啦。咁啊。九月咧到香港啦，啊，香港立法会选举啊，吓，咁呢个都系香港人会好聚焦嘅一件事件啦。咁究竟，喂，政情方面或者选举风， 区选就咁样啦，区选就变天啦， 会唔会都系风起云涌咧？咁啊，九月咧就会揭盅啦。咁啊，跟住 立会啊，到时 系啊，都系啲选举消息，去到11月，美国大选啦，美国总统选举咧喺11月3号举行啊，吓，今年嘅11月3号举行咁啊。睇下特朗普可唔可以搞掂啦？啊，首先咧，佢要搞掂呢个弹劾案啊吓，咁啊，亦都喺佢叫做经济推得咁好啦，美股推得咁好嘅情况底下咧，究竟咧美国嘅民众咧会唔会啊闹就照闹，但系咧票都系照投特朗普啊吓？ 几年前啊，个个都话佢又话佢癫，又话佢丧咁样 ，crazy man 啊，结 果 咁点 啊？结果真系俾佢做咗落嚟啦，冇俾人掹落嚟，即系到而家为止冇俾人掹落嚟，咁而家仲喺度谂啊下一届嘅问题添。 仲可以续届，仲可以带领，即系美股又上扬啦。咁啊，美国嘅企业好多都仲系赚紧钱啦。 系咪特朗普再行多四年咧？咁样，十一月 啊，十一月咧就自有定案嘅。咁啊，十一月仲有沙特嘅 G20 峰会啦，同埋咧缅甸嘅选举嘅。咁啊，缅甸嘅选举都可以留意翻，因为大家都好关注嘅佢哋嘅领袖啦，昂山素基咧嘅政府啦，呢个全国民主联盟咧，上一次喺选举嘅大胜啦。咁啊，呢一次咧究竟保唔保得住领导嘅地位咧？就系、是。今年年底十一月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啦。喂，以上咧就系2020年咧国际大事嘅前瞻，咁啊，准备好未啊？啊，准备迎接2020年啦！ 唔准备都唔得啦， 系已经嚟咗，因为 加油啊！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讲，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也浇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共同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连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始终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骨干，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哦，原来都好，待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世经过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 作品嚟自佢系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噶，咁啊出边可能有啲地区系大风啲啊，大风啲，如果冇乜太阳啊，吹下吹下咧，其实都有啲寒意，咁啊大家要保重身体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啊，元旦日，今朝 sport 到你，可以先讲下呢一个、哦、日本天皇杯嘅决赛啊，神户胜利船队六岛六角啦，咁啊。今日晏昼咧1:35就会举行啦，喺边度举行呢？东京嘅国立竞技场啦，今年咧就会上演呢个日本天皇杯嘅决战，咁啊由神户胜利船咧火拼呢个六岛六角啦，咁啊胜利船咧近年咧引入咗咧哇三条烟啊吓，韦拿啦，咁啊恩尼斯达啦，同埋咧华美伦啊呢啲球星嘅，无非都系想咧登上呢个亚冠杯嘅舞台啦。但系今季咧联赛就排第八，咁唯有靠咧呢、這个啊天皇杯嘅冠军咧出战下一届嘅亚洲冠军。 睇下可唔可以集气集埋阿德人嗰啲气咯。 系啊，睇下得唔得？咁啊，其实恩尼斯达就踢得几好嘅。咁啊，因为即系佢嚟到日本 J League 咧，都好想融入球队，同埋咧佢喂波喂得好多。有阵时咧，有啲球员啦，唔讲边个啦，费事啲球迷伤心啊吓。咁有啲大牌嘅球星啦，去到日本踢波咧，真系自己踢自己国家波啊吓。咁啊，冇谂住咧同当地嘅一啲日本籍嘅球员配合啦，但恩尼斯达就唔系嘅，去到球队入边咧就好想多啲传送啦，好想融入球队啦。咁今晚继续有好多英超嘅，白礼顿对车路士啦，8:30开播啊，班尼对阿士东维拉都系8:30开播嘅。咁有边场咧系比较硬骨啲咧，好睇啲咧？我暂时咧就未睇得到，可能去到夜啲嘅时候咧就曼城对爱华顿咯，已经要去到咧深夜嘅1:30啦。咁阿仙奴对曼联咧要去到凌晨4:00。先有得踢 哦，但系呢场都好睇、哦， 系啊，不过就太接近我哋听日翻晨光嘅时间， 咁咪早啲起身睇咯， 系咪啊？哎呀， 系 啊，疲于奔命啦，得唔得噶？哎，惊咧顶唔顺啊，病起上嚟，不过唔会嘅啊，即系新年啊吓， 冇问题啊吓， 2020年第一日啊，咁啊，大家及时行乐啦，要玩就去玩啦、 啊。系谂啊，2010年代啊吓，咁啊，欧洲五大联赛十大神射手咧，咁啊，其中几位都超过300球嘅，咁有边个咧？卡云尼啦，咁啊，美斯啦，同埋斯朗拿度嘅，咁啊，睇下嚟紧呢10年啊，到底有边几位嘅球星又可以咁一支箭跑出嚟啦吓？ 尽措施保障国家主权同安全，并且进一步提高劳动党作为革命参谋部嘅领导能力。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我是波成啊，新一年我希望咁多位妈妈屋企嗰一个都听教听话，老公就准时俾家用，仔女就自动自觉做家务，咁你就可以硬硬脚叹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 ，Barbie 林华， 早晨啊，鹏仔， 系啦，哇，2020咁就嚟到啦，1月1日元旦日嘅今天，大家咧都少不了咧有嗰份啊兴奋嘅心情咁啊， 系，除咗系因为一年第一日之外咧，亦都系因为今日系公众假期， 系啦，咁啊，所以咧红日假期咧，大家寻晚可能都玩到咧，唔知点样啦吓，又或者咧，今朝咧依家先至咧准备。咧系食个早餐，跟住再翻屋企都未定。如果你喺呢个途中咧听到收音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哋咧就系不分呢一个嘅假期， 冇错， 定系平日嘅，都系咧只要喺星期一至五嘅朝早6点到10点钟咧，我哋都会为大家服务嘅。不过今日咧，既然系红日咧，我哋啊喺节目安排上面有少少嘅不一样啦。咁啊假期嘅关系，所以8点钟打后嘅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都会让一让路，有个小休。咁啊，今天咧换嚟同大家用音乐去庆祝呢一个元旦日咧。哇，我都要配合翻自己。 系啊，点啊？ 呢一个开场白所讲嘅，要有音乐。系，振奋一下先。系，少不了噶啦。林忆莲嘅一接触，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元旦日。 林忆莲嘅一接触之后啊，带俾你。今日元旦日啊，梗系听新一天啦。 嗨，如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 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遥遥短裤的凉鞋，谁人笑笑嗌，自然清脆。 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新鲜，新鲜，要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开拓。下一超级市场随意挥霍，林林种种，过去空虚的错觉。新机点大朵，新一天，叫趣怪创意注入歌。 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你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追风筝的沿途，对错有我换知。 哇，今日仲系放紧假，啱啱开始咗，咁快就开始工作。咁啊，睇下你系属于乜嘢岗位、咩行业嘅朋友啦。如果你都系服务性行业嘅朋友啊，即系好似阿 Barbie 啊，同埋彭仔咁样咧吓，喺呢一个红日嘅今天咧，都系会啊，好乐意为大家服务嘅、嗯。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为你送上啱啱听过有啊，嚟自咧系 Robin Candy 啦，再加埋咧林奕康嘅新一天。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大家都会好注意啦吓，会系点样咧 ，Barbie？ 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啦。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咧83%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表示咧呢一个嘅风势都会几大下噃吓，咁啊好啦，咁可以咧迎来啊新一天2020年嘅今天咧，有呢一阵风咧，哇吹醒晒大家，会更加抖擞精神啦，去迎接你未来一年啊！呢一种咧跳舞嘅节奏咧，希望可以陪伴你嘅步伐啊！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了发育。我拥我的抱，我起我的梦，我轻了的，我心碎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角，多少

尽管始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 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喂，呢十二位嘅大男孩啊 ，Mira 咧就话昨晚咧都应该系陪伴住好多香港市民啦、电视观众啦、佢嘅粉丝咧就一齐咧迎接呢一个嘅2020啦。彭姐本身咧就好早瞓咗。我冇睇嗰啲任何倒数啊 ，Barbie， 你有冇啊？系，因为我哋都知道今朝咧要早起啊，翻工啊，咁所以咧就将呢一个嘅兴奋嘅一刻咧就交俾大家啦。 系啦， 吓我就交俾周公嘅。咁啊，唔知道寻晚Mira 有冇真系我自己想象中咧，佢应该系喺个电视台嗰度同大家倒数啦， 断 估都系啦吓。唔知道有冇唱到呢一首咧？佢近期咧热播嘅呢一首歌曲叫做《Reflection》。系啦，好中意呢一种嘅英文嘅读法。 reflection 系啦，通常你睇字面咪读 reflection 啦，系咪？咁但系点样可以港式一啲或者亲切啲啊？ 其实人哋系考心思，摆落只歌个音度。 咪 reflection 咯。系啊，即系等于啲人嗌我英文名咧，就可能唔系嗌 Wilson 嘅 ，Wilson 阿 Wilson， 又或者阿罗启新啊，喂阿卡神，哇几亲切你呢唔系乡音啊，对唔住。讲到亲切咧，仲有一首歌曲咧系伴随住呢一首，哇，听翻啲旧作先，有嚟自 Culture Club， 唔知系边个。有呢一对咧，即系80年代嘅外国组合啊 ，Culture Club 啊，以 Boy George 为主啦。有呢一首嘅《Come a Chameleon》啊，有人咧会觉得咧变色龙咧就好负面嘅，即系好似咧好世界咁样系嘛？咁但系咧，如果喺另一个正面啲嘅角度咧，你能够咧下下都可以适应到啊不同嘅环境又生存到，揾到你嘅生存之道，咁都其实系算唔错噶啦。咁所以咧都祝福大家吓，嚟紧呢一个2020年咧，大家都可以咧系活得开心吓，不论用任何嘅形式都好啦。咁至于呢一首嘅歌曲同埋呢一对嘅乐队咧，哇，阿 Barbie， 我真系估唔到咧。 佢系点样刺激到我咧？系因为咧，我哋嘅港台电视31原来有佢哋嘅节目做啊！系点嘅咧？我都好想知道啊！ 仲记唔记得 Boy George、Roy Hay、Mickey Crack 同 John Moss 咧？佢哋系 Culture Club 80年代经典流行乐队重现舞台，大唱 Karma Chameleon、Black Money、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等一首首大热金曲。电视节目 Culture Club 温布莱演唱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昼1:00，港台电视31。 我一定睇 CIBS。 当没有成为日常， 矮小症即系一个骨骼嘅异常嘅发育。好多人都话呢个系遗传病啦，咁又啱一啲，又未必完全啱嘅。 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即系有啲人话啊，你征服珠峰，其实唔系征服珠峰，系个大自然俾咗机会你能够喺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间，你咁啱咁好彩可以上到去啫。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除了唱主题曲之外 ,Perfume 也都为电影《私人装杀人》写出影评，由爆发的力量去到最后用爱加一个深情拥抱，再生启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Perfume再生。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细蛇》。Perfume 嘅再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唔好意思啊，我 系唔好咁讲， 但系好少时间。 新年快乐，爸爸， 新年快乐， 喂，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喂，琴日咧最 hit 嗰一句说话咧，就 系、 是、啊，有冇收到验证码？有冇咧喺个过程之中不断 check email 啊？因为咧旅发局呢个咧大抽奖啊，好多朋友都未必抽得到啊吓。咁啊有个小游戏，我有啊，我玩咗个小游戏咧，佢话嗯你任务成功啦，不过咧都系攞唔到奖。咁、究竟点解你赢咗个游戏？但系都攞唔到奖嘅咧，都系想攞100蚊嘅超市现金券啫，咁都攞唔到，唔系嘛？ 咁啦，你密切监察住呢一个游戏最新嘅发展，有冇啲补偿俾你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在尖沙咀海旁倒数迎接2020年，有市民在倒数最后8秒的时候高叫光复香港等的口号，亦都有人挥动美国国旗。中环多栋大厦的天台开始幻彩咏香港加强版汇演，市民继续高叫口号。在中环兰桂坊，大批市民参与倒数庆祝，有人高举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踏入2020年的元旦，浸会医院一男一女婴儿同时在0時0分出世，男婴顺产出生，重3.25公斤，是母亲的第二胎；女婴就经剖腹出生，重3.3公斤，是母亲的第一胎。公立医院就有2名女婴在0時之后出生。广华医院一名女婴在0時15分出生，重2.75公斤。伊丽莎白医院一名女婴在0時20分出生，重2.76公斤。两名女婴的爸爸妈妈都是香港人。 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宣布平壤将不会再暂停核试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再无理由单方面履行同美国就弃核问题作出的承诺。在北韓勞動黨七屆五中全會第四日會議，金正恩在會上說將會在近期推出新的戰略武器。他警告，如果美國堅持對朝敵對政策，不撤銷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朝鮮半島將永遠無法實現無核化。北韓將會繼續開發戰略武器，以保國家安全，同時會根據美國今後對朝立場調整威脅力度。金正恩在早前的會議上要求勞動黨要以激進措施保障國家主權和安全，並且進一步提高勞動黨作為革命參謀部的領導能力。英国首相约翰逊向国民发表新年贺词，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将会为英国标志着新一页，期望所有民众不论支持抑或是反对脱欧，在今个月31号离开欧盟之后都可以齐心向前。目前在加勒比海度假的约翰逊又承诺加紧增拨国民保健计划的资源，改善国内基建，打击暴力犯罪等，都是未来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务。约翰逊上个月带领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胜，兼为保守党在下议院带来80席优势。约翰逊形容脱欧的焗炉已经预备好，食物已经放了在炉的中央，强调将会在月底带领英国离开欧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朋友你迷恋甜毒品 say no。 潮流就兴网购啦，特别系呢一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由外国订购食物啦、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噶。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产品嘅包装啦。如果有 hemp、THC 等等嘅字眼，又或者系大麻植物嘅图样咧，就系属于大麻产品啦。即使货品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不过我 Eric 就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将呢啲产品带翻嚟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真啲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早晨，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咧，元旦日朝早嘅8:38，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啦，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2020年1月1日嘅报章头条咧，先嚟睇下明报啊。明报今日嘅内容啦，头条内容话咧，经历伤痛难忘嘅2019年，除夕夜咧，有唔少香港人咧就喺。这个的倒数声之下呢，迎接呢2020年。昨晚多区呢爆发冲突的。咁其中呢就荃湾警署隔离的停车场呢就怀疑被投掷汽油弹的。咁现场传出是爆炸声。咁而轻铁友爱站附近呢亦都呢是被掟呢个汽油弹。咁警方晚上呢就喺旺角出动呢是水炮车。多次咧就系向人群系射水驱赶，咁踏入新一年啦，旺角街头咧即刻有示威者咧纵火嘅，咁警方咧喺大约00:07咧就发射咧系2020年嘅第一发催泪弹驱散人群啦。我哋通常听嗰啲就系、元旦日凌晨零时就第一个 B B 喺边度出世啫，而家系啊，即系 一个汽油弹。 我哋真系好唔同啦吓，我哋嘅生活吓。报章系写00:07啦，大约吓发射2020年嘅第一发催泪弹啊。 哦， 好啦，嗱，作家邓小华咧就怀疑啊系眼。角系中弹受伤，所以都受伤流血啦。咁警务处长啊邓炳强咧就喺大约系00:45咧就去到弥敦道视察警方以及示威者。今日嘅凌晨咧仍然喺弥敦道嗰个对峙嘅。啊，咁啊呢一个就系、是、即系倒数以至到系凌晨嘅状况系咁样啦。咁而元旦游行前夕啦，因为今日晏昼会有游行啦。咁警方咧就喺黄大仙沙田坳道一个山坡咧检获汽油弹嘅原料，咁啊包括咧有6桶嘅汽油啦，以及咧就系51个玻璃樽。咁警方表示咧，就相信有关汽油数量系足以制造咧超过100枚嘅汽油弹。咁计划咧就喺今日。同埋尋日咧公眾活動中使用嘅，咁呢個警方估計啦嚇。咁至於喺除夕夜尋晚啦，網民發起一個叫和你 shop， 有別於咧聖誕期間嘅便衣警喺商場裏邊咧埋伏式行動，警方尋晚咧就係高姿態部署嘅，喺尖沙咀海港城啊、銅鑼灣嘅時代廣場。高调巡逻同埋截查市民，有关警员咧就配备防暴装备嘅，咁啊制服显示警察身份。咁寻晚咧未见示威者咧就喺商场里边咧破坏或者系捣乱嘅，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特首提啦，就系话虚心聆听，为港寻出路。咁啊，政府新闻处咧，琴日发布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同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参与拍摄嘅短片。呢、這个短片咧就系叫做《珍惜香港呢个家》啦。短片涵盖咗咧啲嘅香港鸟语花香嘅镜头，亦都有多个示威暴乱嘅画面，包括咗咧街上嘅地砖被掘起啦。以水泥修复的街道，被拆走的栏杆，被砸破的交通灯，被清洗过的示威标语等等的画面。特首就指出了2019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为反修例引起的社会动荡持续了超过半年，大家都想尽快走出困局。面对这个情况，市民是觉得痛心、焦虑、失望甚至愤怒的。但他强调，作为行政长官是责无旁贷，亦都会虚心聆听，为社会寻求出路。过程之中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且是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的。另外亦都说了，要香港继续稳步前进，特区政府除了要处理面前的困难，亦都需要承认制度上的不足，以及社会多年来积聚的深层次矛盾等等。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咁啊，讲到湖北省武汉惊爆神秘肺炎疫情，最少就27人受到感染，7人病情严重。咁啊，内地媒体消息话到话，初步检测高度疑似 SARS， 地方医疗部门话到就是病毒性肺炎。咁啊，国家卫生部门专家亦都咧就系抵达武汉调查。本港嘅公立医院提高警觉。咁啊，台湾即日起啊，对于武汉直入境嘅航班作出咧就系登机检疫。全球抗击沙士英雄，咁啊，国际传染病权威袁国勇教授就警告啊，武汉好大机会爆发动物传人嘅病毒，亦都指出啊，该病毒传播特征同多年前禽流感以及沙士嘅疫情相似，相信系一种咧就新型病毒引起噶。政府有必要咧提高预防措施和级别。一般而言，细菌性肺炎由肺炎链球菌等等的典型细菌引起的，主要都是用抗生素去治疗。病毒性肺炎则因为流感病毒等等引起的，成人一般可以自己好翻的。2003年令到大家闻知识变在香港爆发的沙士，今天是病毒性呼吸系统传染病，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腺病毒或者其他不常见的微生物引起的，早期的症状和流感是极为相似的。当局初步检测认为，今次武汉肺炎属于就是病毒性肺炎。专家分析指出，大部分病毒性肺炎由飞沫传播，或者就是透过环境滋长令到人就是产生病毒的，好似当年沙士咁样，经排泄物将病毒传播到去到不同嘅楼层。咁啊，今次嘅肺炎由当局流行，由今次嘅肺炎咧由当局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咁啊揾到病毒嘅种类，先至确认到呢一个嘅病情噶。咁啊，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啊何柏良就提醒啦，出入人多嘅地方、空气唔流通嘅地方，必须佩戴外科嘅口罩。咁啊，例如翻内地嘅时间，应该随身带备酒精搓手液啊。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阿小白吓。好，跟住落嚟咧，系冇开我个麦噶，系系唔该晒。好啦，继续。好，阿小白之后咧，又轮到彭仔咧，就睇睇《星岛日报》咧，《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係講下啲樓價噃。受政治風波以及係中美貿易戰等等因素拖累啦，令到樓價咧就喺舊年年中咧就從呢個高位回落嘅。咁但係咧受惠於政府喺舊年十月中推出嘅新房策，咁啊放寬咗呢個樓按嗰個按保上限啦，咁啊激活咗咧中細價嘅樓啊，佢哋嘅交投喎，咁啊令到樓價咧就激烈咗咧，就連翻調整之後咧，就終於咧叫喘定回升啦。咁據翻呢一個差股處啊，即係差物業估價處啦嘅資料顯示咧，舊年十一月私人樓嘅售價，佢嘅指數咧係按月回升1.78%，咁啊終止咗連續五個月嘅跌勢，以首11个月計。楼价累计咧，录得有6.87%嘅升幅喎，有6.87%，咁都即系超过咗，即系接近呢个一成咁滞噶啦吓。 咁好啦，讲到呢一个本港楼市止跌回升咧，就根据呢个差股处最新嘅数据显示咧，就话旧年十一月啊，私人楼售价指数系报咧系384.1，系较去年十月嘅377.4，按月上升系1.78%，咁系楼价连跌五个月以嚟咧，喘定回稳，并且首次录得升幅。咁同时咧，较2018年，即系2018年同期相比啊，录得大约咧4.72%嘅升幅。咁而总结旧年头十一个月咧，楼价录得嘅累积升幅咧，系大约6.87%咁讲嘅。咁而睇翻啲租金又点样咧？话旧年十一月咧，私楼售价指数录得止跌回升啦。咁但系租金指数咧就持续下滑。据差股处资料显示，最新租金指数按月下跌0.77%，系连跌咗三个月嘅。咁呢个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咧，恒指年涨9%啊，中生倍升冠蓝筹。咁啊，讲翻呢一个港股2019年第四季咧系发力追落后嘅，带动咗恒生指数咧全年埋单升咗2344点，即系9%啦。虽然扭转咗咧2018年大跌13.6%嘅颓势，但明显咧仍然跑输好多个环球主要股市嘅指数啊。板块方面咧，医药同埋手机嘅设备股咧全年表现系最抢镜啦。而蓝筹之中咧最标青咧就系中生制药啦，股价咧系按年咧系弹升超过一倍噶。咁啊，睇翻去年嘅恒指咧，系2014年以嚟咧最窄幅上落嘅一年啦。咁啊，全年咧高低波幅咧都系5384点嘅啫。恒指咧喺2019年头五个月咧，其实都系稳步上扬嘅。不过咧，就由一月初嘅全年低位，即系24896点起步啦。咁啊，去到四月咧，突然之间咧系突破咗30,000大关嘅，高见咗30157点。不过之后咧就受到中美贸易战同埋本地社会冲突嘅影响啦。喺五月至到八月期间咧，都系急射嘅，将年初累积嘅一啲升幅咧，全部都抹走晒啦。咁啊，更加咧系一度咧系微跌嘅。咁啊，八月中咧低见过24899点。咁不过咧，随住全球央行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咧，加上中美贸易谈判咧渐露曙光啦。咁啊，恒指咧八月起咧就辗转收复失地啦。咁啊，日前咧更加系咧重返翻五个月嘅高位噶啦。咁呢个咧嚟自信报嘅报道。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元旦日两电逆市加价，咁啊社会动荡不安啦，市民生活受困，但是中华电力以及香港电灯今日起分别加价2.5%以及就系5.2%噶。咁今日亦都就会推出多项嘅纾困措施，政府推出嘅，包括为期12个月嘅新电费补贴计划，涉及每户2000元，咁以抵消咧就系两电加价带嚟嘅影响。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嘅加码措施亦都将会喺今日起实施噶啦。咁另外政府亦都将会为公屋嘅租户咧就代缴一个月份嘅租金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好，一月一号啊，咁啊新开始2020年啦，咁啊想咧揾啊呢个美股队长啊，家族资产管理啊财务总监啊吴瑞麟 Jonathan 啊，同我哋分享下嘅，咁啊真系揾到 Jonathan 再次上嚟 ，Jonathan 早晨， 系各位听众早晨， 讲下2020年咧美股嘅前瞻先，系全年嘅前瞻，哇，真系好有前瞻性啊， 我话今年美股2020年应该都系好年。 系 咁主要咩呢？其实联储局就有放咗水嘅，不过冇宣布。 哦，系咩？ 系啦，叫隐形量化宽松。 哦， 咁啊，2018年美股唔系 OK 啦，唔系好 OK 嘅原因咧就是收水啊嘛，咩缩减资产负债表咁样啊，抽咗水，抽咗几千亿走。咁啊，但系由2019年即系旧年啦， 啲鸽派又开始嚟啦， 系 啦，啲鹰派又开始收缩啦。 咁啊，收水收咗年几咧，就喺3个月就放翻晒出嚟。 系 咁啊，所以联储局个资产负债表咧，就即系印银纸买债嗰个活动咧，就已经系翻嚟。咁、一出咗呢个隐形量化宽松之后咧，美股就系即系变咗一个单边嘅升市。 系 咁啊，成日炒美股都系话啦，唔好同中间银行作对嘅，佢印银纸你唔好走去沽空佢。 系系， 印银纸应该咩咧？买资产，因为佢哋推高个资产价格。 O、okay、K， 顺势而行啦，有智慧就不如趁晒。咁、觉得呢句说话就非常之啱啊，炒股票。 睇到成个大市嘅走向有机会系咁啦，咁啊又讲下啲焦点股份啦，咁啊通常都系噶，零买当头起，咁啊究竟咧2020年咧有啲咩起紧啊 ？Up and coming 嘅股票咧喺美股方面 系啦，咁啊一只咧就大家细细个都成日玩嘅股票啦，嗰只任天堂。 哦，系咩？任天堂又出招啦，系咪啊？ 任天堂啊，虽然系日本股啦，咁但系其实喺美国系裕拓证券去买嘅，咁、所以我哋可以透过呢个美股嘅交易户口或者美股市场咧，系买到任天堂嘅裕拓证券。去年啊，2019年嘅升幅咧就升咗五成几。 系在于乜嘢咧？新嘅 product 推出定还是系大家打机嘅模式有利咗佢嘅营运嘅方法咧？ 几个原因啦，首先啊，拍嗰腾讯入大陆啦， 系、 啦，咁啊开发 中日合作系嘛？ 系啦，开发广阔嘅市场啦，咁、啊即系推部 Switch， 以前都有嘅，不过就系啲灰色渠道入去啦，而、家就攞正牌， 系 拍腾讯一齐入去啦。咁以前咧就任天堂咧就系嗰啲即系叫做啊家用机。 系 咁啊！而家都有整埋手机游戏啦，咁、啊开始嗰啲马里奥嗰啲咧，咁啊整手机游戏，大家就一定好落力货金啦。 系系 呢个就一定啦。佢嗰啲品牌咧就即系家传户晓啊， 同埋好经典啊， 好经典啊，系啦。咁啊出只马里奥嗰啲，咁啊大家一定系落力货金啦，咁样。咁同埋 Switch 都卖得几好啊，即系旧年圣诞节 系 啦，即系啱啱十一月底嗰啲咩 Black Friday 嗰啲数据 ，Cyber Monday 啊， 系啦，嗰啲都公布晒。咁变咗上嚟讲咧，任天堂就几飞啊，叫几飞啊，又入大陆，又做手游，又呢个 Switch 个 product 又卖得好，咁啊，所以个股价都系有一个几好嘅升势。 咁又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只股份啦。咁啊，除咗打机啦，咁啊，仲有啲乜嘢焦点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咁啊，美股嘅最强嘅板块咧，即系如果喺第四季啊，旧年你估下系咩板块啊？ 应该唔系科技股啊，应该唔系科技股，系生物科技股。 系啦、医疗生物科技咧，就系即系啲资金就转咗去炒啊，咁样。 O K， 咁啊，呢个就 港股都系，港股上年2019年年尾啲生物科技都好劲下，有两三只啊，即系长江生物科技嗰啲都好爆得啊，爆又系、爆几廿蚊上去啊，一爆一系唔爆一爆爆几廿蚊系咪？ 咁啊，呢、个美股嘅生物科技细只嗰啲咧，就而家就系即系炒作嘅乐园啦，因为嗰啲就随时一晚就可以升两三成，或者一个开嘅咁样。 系系系。 咁啊，依个都系一个即系你可以唔中意话泡沫啦，中意咧就系一个即系投机 嘅 圣地啦，咁样。咁啊，咁啊，普通人就会难啲嘅话，咩细只嘅生物科技股我唔识买嘅，咁其实咧可以用 ETF 嘅。咁啊，嗰只 ETF 就叫 XBI 啊 ，X 就交叉嗰个啦 ，B 就 boy 啦 ，I 就系 IBM 个 I 啦，咁样咁啊，系即系 S&P 嘅小型嘅生物科技股一个指数 ETF 嚟噶。咁啊，依个咧，如果你话啊，我唔识拣个股咧，你美股其实可以用好多主题啊，或者行业嘅 ETF 咧，都系可以去做到嘅。 呢啲就用翻嗰几个字啦，一篮子嘅，帮你整合晒一齐啦。咁你想投入嗰个板块咧，佢就有呢啲嘅工具或者有呢啲产品可以提供嘅。美股方面，头先讲咗好多量丽嘅东西啦，或者啊有潜在一啲投资机遇嘅东西啦。啊，我记得早一两年咧就同你倾咧，啊，其实嗰个主题乐园咧，都有阵时会有啲升势噶嘛。近呢一两年咧，又真系个风头咧，真冇咁盛行。知道主题乐园咧就。大家知道唔係就借做樂園啦，佢有佢嘅動畫啦，有佢嘅卡通啦，以至咧有佢嘅即係復仇者聯盟噶嘛，係咪先？咁佢嗰啲聯盟咧都幫佢哋成個樂園揾好多錢下噶嘛？點解好似美股唔係好喐咁嘅咧？樂園係嘛？ 啊，你講啊，迪就其實都 OK 嘅，其實 OK 係嘛？ 都舊年都有頗為好嘅升幅嘅， 下半年係嘛？ 係啦， 哦， 咁主要就出咗個即係類似 Netflix 嗰種收費睇電視嗰種模式啊，咁啊 Disney Plus 啦，咁啊喺美國、加拿大都推出咗，咁啊上客嘅速度都係非常之快嘅咁樣，咁啊收費都唔貴嘅，喺美國收月費都係6.99美金一個月。 作為中長線投資啦， 系咪 N 字头头先讲嗰个系比较靠谱一啲咧？ 我觉得可能迪士尼会好啲。 系咩？ 系啊，因为 Netflix 就已经过亿人啦。 哦、 增长嘅就难好多啦。 OK， 咁迪士尼咧就系而家啱啱起步啫，个网上收费就啱啱起步咧，咁、所以基数低啲咧，就依个我觉得就系即系短期内啦，股价爆炸力咧就迪士尼可能会好啲。咁同埋其实又未必系话一定系装一个唔装一个嘅、其实可以新装多一个得噶嘛。大人咪睇 Netflix 咯，小朋友咪要睇老鼠咯。 几得意啊吓，咁啊又学识多一啲啦，关于美股嘅资讯。睇下稍后嘅时间咧，阿 O 咧继续请你。嚟啊！家族资产管理嘅财务总监啦，吴瑞麟啦 ，Jonathan 啦，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咧关于美股嘅资讯，好嘛？既然大家有兴趣吓，咁我早上咧多谢晒 Jonathan 上到嚟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我同 Barbie， 早晨华妹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新年快乐， 哇， 开开心心， 好嘢、啊，你呢啲派对动物啊！哇！今日都依然神采飞扬， 冇瞓过啊！ 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啊！而家有啲咧迷幻嘅状态啊！ 唔会，点会咧？ 嗱，咁嘅 迷人就啱啦， 迷人 就 系我迷你嘅啫，系咪？ 系啦、啊啊， 最紧要新一年点样啊？ 点样啊？ 不能病， 不能病， 更要叻， 更要好嘢，好嘢，好啊，好嘢。好嘢，好嘢， 系梁咏琪教嘅， 系好。咁啊，今朝讲啲咩 hashtag 咧？ 今朝呢一个好嘢嚟嘅，就系、是、咧，我哋咧做人啊，新一年咩都要新，系咪？ 系 屋企嗰啲用品咧都要，你冇钱买个新咧，都要帮佢咧经常清洁翻新。譬如话你个洗衣机咁、哇，觉唔觉得用完咧，有阵时都觉得啊。好会唔会污糟啊？点样可以清洁佢，令到佢翻新啊？新嘅一样啊，襟用啲。嗱，其实好简单，你呢洗完嗰个洗衣机啊，你有冇尝试呢系即刻打翻开嗰个洗衣机嗰个门啊？唔好闩埋佢。 啊，有冇呢 第一样要做， 第一样要做， 记得啦。洗完衫，打翻开个洗衣机嗰个柜嗰个门，就等佢咧通风，因为入边都系湿噶嘛，咁咪会噏咗好多嘛啲嘛 霉 菌 啊 等等啦，系咪？好，第二就系、是、咧试下用咧呢一个嘅干布，你嗰个咧如果系嗰啲前置式咧喺前面打开个门嗰啲咧，你见唔见佢个胶边咧？哇，其实好鬼核突噶，嗱喳，有阵时有散噶， 有阵时有啲发毛添啊，有啲自助洗衣机嗰啲咧，我见到发毛。 人哋嘅自助洗衣机唔好搞啦， 系啊， 自己屋企嗰个咧就揾个干布。就喺輕輕喺個膠邊嗰度咧抹翻乾淨佢，唔係嗰啲咁嘅核突散啊嘢咧積埋咧，你好難去清潔佢噶，硬嘅會變咗、真係呀、核突個唔知咩咁啊，賴咗一劈嘢咁喺度。嗱呢啲好基本嘅簡單做法，試下翻身佢嚇。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元旦 hashtag 系新年乜都要新啊，旧嘢都要识翻新咯。 Barbie hashtag 就系、是、吓新年清洗洗衣机，运气自然好到飞起啊！轻铁友爱站附近亦都被掟汽油弹，警方夜晚喺旺角出动水炮车，多次向人群射水驱赶。踏入新一年，旺角街头有示威者纵火，警方喺大约零时零七分发射2020年嘅第一发催泪弹。作家邓小华怀疑眼角中弹受伤，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之后到弥敦道视察。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 政府趁昨日除夕发布由特首林郑月娥以及三名司局长参与拍摄的回顾短片。林郑月娥在片中形容本港2019年经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社会动荡已经持续超过半年，对于市民感到失望甚至愤怒，她身为行政长官是责无旁贷，并且说会虚心聆听寻找出路，强调过程中需要坚守一国两制和法治，希望社会早日复和。另外，网上有片段流传，林郑月娥昨日到湾仔警察总部为前线警员打气，她盛赞警队过去近七个月付出血汗泪水维持治安，如果香港没有了这支警队，日子会很难过。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湖北武汉证实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引发民众担忧。武汉官方寻日证实发现病毒性肺炎病例27宗，其中7人的病情严重，大部分来自一间海鲜城的商家，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披露，今次的疫情与沙士无关。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晚联同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开记者会。袁国勇说，武汉的病例个案严重程度达到 25%， 又与街市有关，而且在12月出现，情况与当年禽流感和沙士类似。陈肇始就说，事件不寻常，已经就事件召开专家会议，亦都会加强防控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武汉是西九高铁北上的其中一站，有回乡过年的市民认为新年爆发传染病是不好兆头，稍后北上会避免到人多挤迫的地方。港铁就说会定期和按需要清洁和消毒高铁车厢以及香港西九龙站的设施。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旅发局取消2019除夕夜烟花汇演，改为推出2020香港除夕倒数大抽奖，结果沦为2019年最后一个大笑话。昨日在活动之前不够四个钟头，旅发局突然更改抽奖认证程序，收取认证短信由手机 SMS 短信改为电子邮件。活动开始之后没多久，网络随即冧荡，参加者超过3个钟仍未收到验证码，即使成功收到，输入之后的网页就是显示由于人数众多请稍后再试的画面。旅发局最终要取消验证码，不过又出现无法登记甚至被防毒软件封锁等的更多问题。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除夕夜本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但是澳洲就弥漫恐慌，当地山火灾情恶化，东南部沿海城市陷入火海，其中维多利亚州旅游热点马拉富塔出现血红色的天空，超过4000人在海滩避灾，并且随时准备跳海逃生。当局已经派遣军队救灾，并且向美国和加拿大请救兵。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纵容民望陷于低点的特首林郑月娥继续执政，民心背向，各项民意调查显示不满林郑月娥的人数与日俱增，对于警队不满的声音不断，止暴制乱是解决不到政治问题，而以暴易暴亦都没有尽头。社论话，特区政府只有捍卫好一国两制，不出卖港人，不兴两制，才是广泛民众的心愿。成报社论， 商报时评话，2019年的香港实在不堪回首，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暴乱之中，由经济到民生以至到人伦关系都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冲击，祝愿香港早日止暴制乱，回复正轨，重迎和谐平安。商报时评， 星岛的社论就说，本港经济去年下半年吃上半年的储粮，反映这一段日子只是吃老本，港人如果一直以为自己得天独厚，不懂得珍惜，甚至破坏本港多年来努力创造的种种条件，经济就难望有起色。经济能不能够在新的一年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回复轻微增长，视乎港人能不能够放下争持，摆脱当前的乱局。星岛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中美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文本内容细节没有披露，几时正式签署，由哪个来签亦都没有定案， 一日未簽字作實依然有變卦。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北京不難趁火打劫，借故挑起事端，左右選情，令到協議添加變數。即使簽了文本，亦都不等於未來一年貿易戰將會真正停火。《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二零二零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凌子维祝福咁多位叔伯舅父，做咩都唔使靠估啊！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听实师兄祠堂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我是潘尚希，我而家喺城市大学攻读紧第二个学士学位测量学，我亦都系前香港青少年队嘅队员啦，亦都系上年同埋今年香港城市大学嘅队长，连夺五年嘅大专杯冠军。喺今年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我哋系拎咗男子团体嘅第五名。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九点十二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鹏仔。 是啊 ，Barbie。咁啊，阿欧咧同埋阿小白咧就话为我哋其余嘅一啲节目环节咧就准备当中啦。咁当然包括咗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噶啦。稍后就十点钟节目完结前咧，都会同我哋嘅听众咧就做个点唱嘅。咁啊，睇下今天呢个元旦日咧系边位朋友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直播室亦都多咗一啲嘅朋友嚟到咧，同我哋即系贺一贺呢个二零二零年嘅第一天。 冇错啦，我哋呢个说好聊嘅，上个星期就话，不如叫阿方家卫再上嚟啦。 系咧， 跟住佢今日又带多一个新朋友嚟啦。 阿Miss Lam Lam 好嘢啊， 系嘛？ 我哋嘅呢一个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嘅时间咧，就有好多朋友同我哋咧就讲解一啲关于系或者介绍一啲咧同教育方面相关啦，令我哋学多啲嘢啦咁。 系，咁所以咧嗱，我哋星期三咧亦都有方家卫同我哋讲下特殊教育嘅嘢啦。 冇错。 咁今日咧更加系请咗一位嘅朋友咧，即系现身说法啦。 紧要啦， 真系紧要啦。 系啦，好同阿方家卫打个招呼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彭仔！新年快乐，Barbie！ 我哋嘅听众都系啊， 吓、啊， 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多谢提点。 系啦，咁阿方家华咧就系呢个听觉语 言语 治疗师，系咁咧就今天咧带咗个特别嘉宾嚟，咁呢个特别嘉宾咧其实就对于我哋嚟讲好特别，对于阿方家华嚟讲就冇乜特别。 系啦，日日都见噶啦， 都系称住佢有冇廿几年啊？称咗 有啦，23年噶啦， 系噶阿宝贝仔阿乐乐啊，阿乐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啦，大家好啊！ 系我认识咧，即系彭姐认识阿乐乐咧，就系佢嗰阵时系读紧中学。 嗯，我都今朝先知道原来你识咗咁多年 嘅，真系睇到佢依家再大啲啦，真系就嚟结婚啦，系咪啊？娶老婆嘅时 间，23岁， 从从誓言啦。 系嗱，咁阿乐乐本身咧都系一位嘅深度听障嘅。由當年嘅學生啦，而家就是一個年青人啦，係嘛？咁我見到譬如阿樂樂咧，就喺呢一個嘅聽障方面咧，就都有一啲裝備佩戴住嘅，即係從外觀咧都睇得到嘅，係戴咗一個呢、這個係透明磨砂咁嘅形象， 等我估下，係咪就係叫做人工耳蝸啊？ 呢、這個唔係人工耳蝸嚟嘅，咁呢、這個叫做助聽器。 係，因為我哋聽咧助聽器咧，就以前我自己啲長輩咧，即係阿嫲咧都有用過。咁嗰嚿嘢咧就唔係咁， 係咯， 唔係咁美觀嘅， 係啦，同埋唔係咁燒傷嘅。 係啦，係啦，係比較臃腫啲啊，或者係陀手楞腳一啲啊咁樣嘅啊，咁所以就而家係咪即係代表咗喺呢一個嘅幫助一啲聽障人士嘅工具上？真係日新月異啊，又或者係嗰個嘅方便程度啦，大咗好多啦，方家偉。 是的，因为其实咧，而家啲助听器咧已经越嚟越细。头先你所讲话，以前年代真系好似咧成个盒咁样，成个盒咁啊袋住啊， 好金属化噶。 系啊，而家咧直情咧，如果系嗰个严重程度咧唔系太犀利嘅话咧，基本上咧只耳机咧系完全摆晒只耳仔里面噶啦，系隐形咁样噶啦，即系可能有条少少嘅我哋叫猫梳咁样，可能先掹到佢出嚟咁样，咁所以已经好方便噶啦。咁而阿仔咧，因为佢系一个先天性嘅深度听障啦，咁所以咧。佢就係嚴重嘅，所以頭先咧 ，Barbie 你講人工耳蝸咧，其實佢係人工耳蝸人嚟嘅，咁只不過咧係即係咩？係啦，咁只不過咧係因為佢咧就佢就即係佢有其他，佢一個混合性失聰啦，即係佢一個骨都有一個問題嘅。咁所以咧，其實由細到大咧都喺度講緊啊，其實佢係咪人工耳蝸定係助聽器咧？咁而家咧，其實人工耳蝸諗過兩次噶啦，嚇，因為佢到中學時間咧，佢又一次再差咗嚇，其實佢嘅聽力咧。是跌咗落去个泳池底咁样嘅，叽哩咕噜系听唔到嘅。如果系唔戴机嘅话，系啦，即系炮仗声啊，全部听唔到嘅。咁但系戴咗机咧，就好似咧而家同你倾偈咁样啦，就好自然倾偈， 好自然咁啊，嗬。 系啊，咁头先你讲话助听器咧，而家你见到阿仔去戴呢一部咧，就好潇洒咁样，好细细部咁样，好型，好似我哋平时系戴嗰啲蓝牙嘅机咁样，系咪啊？ 亦都似咧，我哋睇演唱会咧，嗰啲歌星咧， 系啦， 即系戴住嗰个 ear mon 咁样， 好有型啊！我觉得 其实。是真的，因为这个耳帽来的，刚才彭仔讲的磨砂的位置、就是完全是耳帽来的。很多歌手呢其实他们都是要去倒是要倒的这个帽。 哦是倒所以 fit 晒。 是啦是啦是啦。 我新订做。 是度耳啊。度个耳窝订做。 是啊是啊。 咁系咪嗰个舒适度系如何咧？你觉得阿乐乐吓？ 舒适度嚟讲，其实我觉得都其实我唔系好清楚嘅，因为我 冇试过啲唔舒适嗰啲。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戴住呢嚿嘢， 所以习惯咗啦， 习惯咗。 系， 而且其实呢部耳机咧，其实喺外国嗰边咧，好多人咧中意美观佢多啲嘅，即系好似话可能。好多 有圖案， 系啊，好型， 或者寫個名咁樣， 系啦，有個名啊，或者做個簽名啊，然後耳帽又唔同顏色嘅， 即係個性化嘅， 系啦， 可以好個性化， 系啊，完全係想突出，我係有戴機咁樣添， 系啊，咁呢一個就真係時代唔同啦，嗰個睇審美嘅標準，以至到係嗰個用途咧，可以結合埋一齊都得嚇，即係唔會話係一個想隱藏啊，唔好俾人知啊，即係唔係呢種心態。 呢個都係一個愛自己嘅方法嚟嘅，即係唔介意自己係俾人睇到自己戴住個耳機咁樣咯，我覺得。 係。咦，咁啊，亦都想了解一下啦，嗱，即係做阿樂樂啦，即係真人現身啦，咁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嘅個案去參考啦，咁可以講翻俾心機旁邊嘅聽眾知道，如果 果是即係對於呢一方面啊，即係呢個聽障嘅兒童啦，尤其是嚇喺學習階段，以至到成人都好啦嚇，喺使用呢一個嘅耳機啊，又或者喺協助佢哋生活上邊，喺幫助佢哋解決個聽障嘅問題咧，有啲咩嘅科技上邊咧係有啲新嘅發展，或者嚟到今天有啲乜嘢係比較普遍可以應用得到嘅？咁啊，方家偉可唔可以同我哋亦都即係略略咁講下咧？ 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可能会觉得啦，啊助听器咧好似眼镜咁样，戴咗就得啦咁，原来系两回事嚟嘅。因为助听器咧，即好似其实我哋用声音啦，我哋而家做电台都系咧，声音其实系好细微嘅。咁所以咧，佢助听器咧系等于一部钢琴咁样嘅，即系无论人工耳蜗啦、助听仪器啦，我哋讲紧系脑干植入啊，或者系中耳植入啊，各样嘢嘅唔同嘅仪器啦，系完全钢琴。咁啊，芭比你个弹琴就知啦，咁你钢琴翻到去唔会识弹。同埋你要學好耐先至會彈到隻歌噶，咁所以咧其實助聽器都係噶，咁佢真係需要好長時間嘅訓練咧，佢先至會係聽得啱嘢噶。 都要訓練，即係唔係一戴就搞 掂。即係唔係聽到聲就 OK 嘅。 我哋個嗰個 concept 有啲問題。 係啊係啊係啊， 一路都以為係戴咗個機，即係總之接觸到聲咁啊，好似正常人都係一路咁樣學講嘢、學聲音啊咁樣。 有個學習過程嘅。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老人家都係噶，老人家咧佢後天性失聰啦，咁佢哋戴機咧。都是需要訓練的，就不是話戴咗去。所以有時咧，可能有些老人家會覺得啊，部耳聾機好嘈啊，唔想戴啊。咁當然都有些是心理的因素啦。二來是真係咧，嗰啲可能啲噪音嘅遞減啊，或者係人聲嗰個遞減咧，係會有啲嘅出入咧，而令到佢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就要教咧，即係我哋聽覺言語治療咧，就最緊要咧就教啲家長啦，同埋教啲小朋友啦，或者係好似年青人咁樣啦。咁佢哋咧個用家咧係點樣去同個聽力學家去點樣去溝通？咁一個係好緊要嘅，就唔係話啊，即係因為聽力學家咧係根據翻咧佢係冇戴機嗰個程度去度咗個度數，然之後根據個度數咧就調個助聽器。咁但係原來咧個助聽器咧少少微調咧係令到咧成件事係好唔同嘅。例如阿仔咧，佢以前嗌我做媽咪咁樣，後屘後期咧就調咗一啲機之後咧嘅頻率啦，之後咧就嗌我做芭比啦。 芭比是芭比好亂啊嘛。 是啊是啊。咁跟住啦咩后期呢就再呢喺佢嗰个中频嘅声音嗰度呢调返少少之后呢佢就自然呢就嗌返我做媽咪。咁、即係其实呢我哋呢就係话係根据返听力学家调咗之后我哋呢喺个腹腔里面再同佢微调佢可以令个声音唔同㗎。咁同埋呢最近呢阿仔呢佢呢就买部新机之后呢咁有啲嘅分享㗎都几搞笑啊。即係不如你自己讲。 咩分享啊睇其他人可唔可以参考一下先。是怎样啊 都可以分享一下的大概是不是用了两年左右。咁初接触呢部机嘅时候我喺台湾嗰边买嘅。咁然后咁、那个读嗰边嘅听力学家咁就帮佢调机啦因为佢可能稍微唔係好认识我嘅关系呢。咁又或者可能太认识我嘅关系呢就觉得我应该係 用啲 成人帽嗰啲，所謂嘅成人帽即係咩咧？就係、是、佢會自動幫你減噪音啦，然後 focus 人聲啦。但係我習慣咗 BB 帽，BB 帽即係咩？ 咩 咧？BB 帽就係代表我乜都會聽到曬，就乜都少量 唔好幫你減， 係啦， 係啦， 即係你想咩都聽到， 係啦， 係啦。咁然後嗰時候部機隻。实在太出色啦！我调紧机嘅时候咧，我竟然系听到对面台嘅男仔讲紧电话嘅，系好清楚听到佢讲嘢。 哦，咁样啊， 即系细致到咁样。 系啊，然后我明明我又谂紧，明明我同紧个听力学家讲嘢，佢系女仔嚟嘅，咩佢有个咁沉重嘅男 有把男声，佢点讲？ 原来系即系另外一个位置有个人嘅声音都入埋嚟去。 系啊，佢会 focus 收埋。 咁好犀利喎，真系。 系啊， 咁啊，最初即系如果唔知嘅时候，以为自己咩事？ 系咯，之后咁噶， 系咪有灵体啊？附近 系啊，冇错啊， 系咪咁啊？ 系啊，完全，点解突然有把声嘅？ 咁得意又，哦，原来会出现一啲咁嘅情况。咁啊，后来就了解过之后，好快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嘅，系咪啊？但系都要一段时间嘅咧， 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当初因为我唔知道佢系以我嘅听力图嚟睇，我大概应该系要咁样做咁样嘅， 系。 频率 setting 系啦，咁样就应该就啱我啦。 哦， 但系到我开紧车嘅时候，就发现咦， 唔对路啊，佢啲焦点全部 focus 喺前面喎、啊。 系、 啊。咁我开紧车，咁后面啲人话：，喂，呢、這个位又转下左转下到啦，咁点算咧？ 咁啊，真系嗰个应用上面，原来系都系需要咧，同嗰个嘅听力专家咧，真系好好协调啊吓。咁呢啊，呢个一个好好嘅参考嘅例子啦。咁啊，如果真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真系有呢一个相关嘅需要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呢一点啊，嗬。 嗯，系啦。咁啊，今朝早咧都听咗好多关于啊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伟啦，同埋阿乐乐嘅分享。咁都認識咗多好多呢啲原來聽力嘅科技啊！ 即係我相信阿芭比同我咧都一樣，即係有一啲位咧係我哋都啊以為 係咯，原來係咁嘅咩？ 配咗個自己用嘅呢一個耳機，一戴咪應該解決咗啲問題啊、嗯！原來唔係咁簡單嘅， 係咯咁啊，繼續 努力啊！係 啊，好啦，唔該曬方家衞， 多謝阿樂樂，拜拜， 多謝曬，拜拜， 拜。 谁能不出界、啊、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伤心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别扮有心得， 嚟自 Dusty Bottle 嘅呢一首 What Did You Say 啊！呢一张嘅时间咧，我哋阵间咧就要、啊、做乜啫？你听 到啊？ 听到未啊？依家好啦，将时间交俾你噶啦，阵间吓我哋稍后咧就要交俾你追踪三十一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吓系头先吓听唔到，系而家听到啦。好，鹏仔咧已经接通咗咧阿刘畅嘅电话啦，阿畅。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彭爷！新年快乐，各位。 系啦，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今晚有咩好节目咧？陪伴大家呢个元旦日、元旦夜啊，变咗吓。 系啊，元旦夜，我哋都紧守岗位啊，好多好节目啊。 系， 我 哋听下 先。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八点钟警讯啦，今晚。 哦，有啲咩好嘢啊？ 今日嗱就其 警讯通常都系讲俾我哋听啲啊，要小心啲咩啊？ 系啊，今晚都要小心嗱，就嚟。啱啱过咗新历新年啦，就嚟到农历新年啦、 哦。又东房啊？ 东房啊，冇错啦。咁今晚东房啲乜嘢呢？主要系同啲店主讲嘅。 系 系啦，咁 冬天房拆啊，咁解啊？东房 冇错啊，即系、就是、 东房啊？呢位即系阿芭比呆咗啊！听我哋讲东房。吓、哦啊、又嚟 防寒啊？ 唔系啊，我以为人哋以前嗰啲大房、二房、东厢、西房嗰啲啊， 咪真系洞房啊？以为系 谂多咗，呢、這个系即系防盗、防偷 系啊，嗰啲啊，冬天啊， 阿刘畅好似吓亲， 好即刻好唔流畅啊，讲嘅 系咯。嗱，咁今晚个东房同店主讲嘅，咁有两个唔同嘅铺头啦，咁一个就系楼上金铺啊。咁、 哦、 楼上金铺系啊， 哦、即系嗰 金铺 诶，楼上铺不系金铺， 冇错，不过金铺咁、哦，因为当中真系好复杂嘅。咁总言之就牵涉一啲店员咧，点样穿柜桶底做手脚嘅。咁今晚大家留意一下个 细。咁啊，即系老板要知道吓，店 老板要 牵涉到吓， 老板要知啊。另一单嘢咧就系自助洗衣店嘅盗窃案。 嗯， 自助洗衣店大家有经过或者用过啦？ 系啊，见过啦，冇用，我冇用过，但我经常见，而家多咗好多啊，真系。 是啊，但是佢冇店员又冇店长喺里面㗎嘛。咁点样有事呢，就係、是。 偷咩呀？ 偷佢里面钱箱嗰啲。 哇。 啊。 系唔系 dot 嘅咩？我以为 dot 嘅， 有冇错啊？啱啊！ 电子钱币嘅啫，我以为 有电子同埋有真实钱币。 哇！系 真实钱币嗰度点样做手脚咧？收翻店主门就要留意一下啦。 系好啦，呢个洗衣店好， 呢个洗衣店啦。 警讯之后有咩节目？ 大家介绍紧接今晚八点半，日常八点半啊！今晚多嘢睇啦。 点？ 今晚咧嗱，首先咧，我哋邀请到雷 Sir 啊。即系体育界嘅雷 Sir， 雷洪德， 冇错，雷洪德阿雷 Sir 同大家介绍下，原来有盲人高尔夫球、 哦、 智障人士高尔夫球嘅，咁、 哦、 啊，系啦， 未见过， 究竟点样打法，今晚就知道 了。系啦，我哋可以睇住电视啦。 系啊，跟住另外有一个叫社区照顾者咖啡室，就系咧就俾一班咧全职照顾屋企人。 系 好紧张，好多压力噶嘛，可以坐低去饮杯咖啡。 哦，俾佢哋一个 放松嘅地方。 放松嘅地方啊，几好啊呢个。 系啊，咁即系如果你都有咁嘅需要咧，可以知道。 我以前有啊，而家冇啦。我以前都系一个频密嘅照顾者嚟嘅。好，咁我都去了解一下今晚港台电视31啊，介绍翻我哋有呢啲啊电视节目内容。多谢你啊，刘昌，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同旅客寻晚在维港两岸观赏加强版幻彩咏香江，迎接2020年的来临。此外，亦都有大批的市民凌晨1:00过后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聚集，警方在西洋菜南街以及豉油街一带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多人在西洋菜南街的一间戏院对出被制服。凌晨2:00，大批防暴警员在豉油街施放一轮催泪弹，有部分防暴警员未赶得切戴上防毒面罩，警员其后推进西洋菜南街，多次要求记者返去行人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午夜12:00之后到旺角弥敦道一带巡视，之后转往兰桂坊视察。防暴警员向在场围观的市民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旅发局举行香港除夕倒数大抽奖出现问题，令到参加的市民和旅客带来不便和失望，旅发局对此深感抱歉。旅发局说，网站系统出现问题，以致大部分人未能够收到抽奖券编号。为了公平起见，旅发局决定延迟抽奖，参加者可以在今日下午3:00登入活动网站查阅抽奖券的号码。在晚上八点在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之下进行大抽奖，得奖结果会在夜晚10:00在活动网站公布，头奖的10位幸运儿无需在24小时内登记，所有得奖者会获电邮通知。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宣布平壤将不会再暂停核试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再没有理由单方面履行和美国就弃核问题作出的承诺。在北韩劳动党7届五中全会第4日会议，金正恩在会上说将会在近期推出新的战略武器。他警告，如果美国坚持对朝敌对政策，不撤销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朝鲜半岛将永远无法实现无核化。北韩将会继续开发战略武器以保国家安全，同时会根据美国今后对朝立场调整威慑力度。金正恩在早前的会议上要求劳动党要以激进措施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且进一步提高劳动党作为革命参谋部的领导能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朋友，你咪乱掂毒品 ，say no you try。Happy New Year！ 我呢个假期会去旅行啊，可以去 shopping 咯。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啊？留意一啲国家咧，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嘅部分嘅州份咧，已经将一啲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当地嘅市面啊，一般嘅铺头咧，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嘅，包括咗食物啦、饮品啦、用喺皮肤噶啦、头发又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同埋大麻嘅提取物一齐出售噶。 系噶，不过咧含有大麻又或者系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香港嘅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呢啲产品带入香港啊，系违法噶。 知道啦，知道啦，桃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元旦日冇咩好做嘅话，咁啊参考一下芭比嘅享乐时代啊！ 冇错， 哇！我赫然发现， 点啊？ 你有纹身喎，芭比。 呢个并唔系一个纹身，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印水纸。 喺你个手背， 佢只脚都有噶。 喺你个 腕，佢嘅肉腿里边冇。 系啊，佢个瓜啷嗰度。 唔系。 你的肉腿，他的肉腿你都留意。 哇，你都敢留意 是啊。 不是早排呢夏天我才穿三个骨褲的时候见到啫、 哦。你就是传说中的龙纹身的女孩。 不是咯，是公主纹身咯、啊。我的女兒全部将她的公主贴纸贴在我度。因 为她想试嘢啫， 她想试嘢。 其实她享受那个印的过程。 哦，她是纹身师。 是啊。唉， 有冇唱罗文嘅歌俾佢听啊？ 点啊？边首啊？要 咩纹身猎人啊？ 我有听过纹身猎人， 有冇炮小子啦？我唔记得咗添啊 ！Crossover featuring 炮父子， 系啊， 系啊 ，featuring 始祖。 好，但系咧。今日阿芭比介绍嘅享乐时代就应该唔系呢啲儿童假纹身嘅玩法啦，系咪啊？ 唔系嘅，咁啊今次咧同啲食品有关嘅网购啊，唔系买嘢食，不过咧系买关于整嘢食嘅一啲器具。 哦， 咩？ 即系用具啫。 都可以咁讲嘅。 煮嘢食嘅用具。好。 咁但我觉得咧，其实系几方便嘅。咁、哦、因为咧，嗱，其实呢一个咧就我自己屋企就都买咗成两三年噶啦。 冇烂。 冇烂。 冇用过。 有用，经常用。 经常用。 因 为咧，同食物有关，我交俾曾经系从事饮食界嘅， 系小白， 小白， 系咁啊，跌移佢先， 冇错。嗱，你喺 呢 度 角色好耐啦， 好啊， 你侧边咧系去 fact check 下啲嘢吓， 好啊，好啊。跟住我惊我讲俾佢听，跟住小白话咩嚟嘅？其实咧呢一个系叫做嗱，首先讲第一个咧系我买咗三年几嘅一个用具咧，佢叫做破壁机， 破壁，哇，破壁啊！ 嗯，你会谂起啲乜嘢？ 我谂起零纸包纸， 破壁。 其实唔系谂起零。 想当年啊，都系好流行咧，同呢一样嘢挂钩嘅。咁但系所谓嘅破壁机咧，就系点解我当时会买咧？其实系因为咧，家中有啲嘅长者咧，屋企就有呢一部机。咁我就觉得诶咁得意嘅，因为发觉咧，当去佢哋屋企作客嘅时候咧，尤其是嗰阵时好似都系过紧年嘅，咁啊煮啲嘢食出嚟咯。我发觉咧，佢即系简单嘅一碗粥入面咧。佢又有少少似人哋啲西式嗰啲蘑菇汤啊，嗰啲忌廉质地啊， 嗰种融口嘅感觉。 系啦，但系咧佢明明系中式嘅配料嚟嘅，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咧，点解即系中式嘅配料能够系即系煮到好似西式蘑菇汤咁样嘅质地咧？咁咁、一问之下咧。原来咧就系用咗呢一个破壁机，咁、其实咧佢个原理咧同嗰个搅拌机咧系 ，sorry， 我问多一样嘢先，破系破坏个 破 啦， 系 啦， 系 墙壁个壁啊， 系啊，其实就系嗰个破壁， 佢应该咧系破坏咗佢嗰个本身个结构，即系等人容易吸收啲嘅，即 系 冇嗰个营养价值。 系啦，嗱，其实佢个作用都真系咁样嘅。咁点解我当时会买咧？就因为女女咧，即系出世到头一岁咧，你如果想喂佢食一啲流质嘅食物咧，但你又想多啲。营养咧，咁我哋就会将啲材料咧摆落去啲粥仔度，然后就用呢一个机咧就将佢搅碎。 哎呀，你真系好、啊，我又叫我仔食食啦，试下食啦，唔食你唔大噶咁样。 男仔可以粗， 真好啊你！ 男仔可以粗养噶嘛？ 忍唔住 点啊？ 爷爷忍唔住。我以为阿小白你话，哎呀，你真系好啊，芭比。我咧就叫我阿妈咧，即系佢阿嫲咧，妹烂咗手俾佢食。 即系传说之中嘅凤爪系嘛？ 血骨凤爪， 乖孙，大家系文妹啊，系咪先？妹人。 其实旧时我哋成长嘅年代， 真 系 好有 爱 啊！呢件事， 嗰啲公公婆婆成日都系咁样嘅， 鼻塞牙 系啊， 出翻啲 石，唔系鼻嗰个鼻太太太骨突啦。不过都真系仲有呢啲情况嘅，依家我都有见到咯。 系啊， 喂，呢个破壁机都几劲抽下。 系啊，咁因为咧，其实佢都系除咗话即系用俾小朋友或者长者咧，即系啲冇牙长者或者冇牙嘅小朋友咧，可以多啲营养吸收之外咧，其实佢亦都系即系如果你平时煮食咧，或者系饮汤啊，甚至乎咧系煲嗰啲咩凉茶咧，你如果能够将嗰啲材料咁样即系打碎咗之后再攞去煲咧，其实佢嗰个嘅味道咧系会浓啲嘅。 但系佢个破壁机咧，佢同普通搅拌机有咩分别咧？ 嗱，其实我望落去咧，我觉得同搅拌机系冇分别嘅。咁但系咧，佢又真系能够将你嗱，因为你搅拌机你系唔会搅到佢嗰个粒子变成粉末噶嘛。 佢而家系变成粉末。 系啊，你而家系将嗰堆嘢系变晒做一啲水状咁样嘅嘢咯。即系睇你搅咩啦。当然，如果你话搅蔬菜，同埋你可能搅 唔准笑啊？ 点啫？即系搞食物，你都有好多唔同质地嘅食物噶嘛，咁、但系佢都真系能够系变咗做水状咁样咯，系、啊，即系所以我就觉得系几好用嘅。 系咁，你自己有冇坚持喺早餐方面去着手？因为我知道呢啲破壁机咧最劲就系，其实最后会演变成为豆浆机噶嘛。 其实都可以咁用的， 我可以帮阿芭比解答啊！我头先嘅题目，应该佢依家冇啦，因为佢个女有牙。 系啊，你好叻啊，拍嘢。 咁嗰部机咪丢空咗咯。 所以暂时呢一年系少用咗嘅、哦，但系咧通常咧， 我以为到佢爸爸妈妈用添， 唔系。咁所以 我未甩牙。 呢部机咧个生产商其实佢最惊一样嘢， 系啲人大个， 最惊人有牙。 哎呀，稍为有牙。即系你一系咧就服侍嗰啲老公公老婆婆咧， 教佢先惊咩啊？就系惊你有牙咯，而家 即系你服侍嗰啲老公公或者服侍啲小朋友咁样系嘛？几得意喎呢个破壁机啊！ 冷静啊，欧尼。 唔係，我覺得好笑啊！我覺得好笑嘅，其實小華頭先講嗰個驚你有癌嗰、那個，係我想翻笑翻嘅。係啊，咁 阿歐你真係好專業，我哋三個都笑到完全講唔到嘢。 揾一個人講翻啲正常話出嚟啊嘛！喂，咁呢個破壁機其實造價都好貴嘅喎，好似。 其實咧嗱，因為咧可能就係因為佢發覺啲人原來大部分嘅人都係有牙嘅關係咧，佢開始割價啦。因為咧，我初時買嘅時候咧要四位數字噶。但我近来咧，点解会突然间攞翻出嚟讲？因为我发觉佢咧系300蚊唔使就已经买到啦， 哇，抵玩喎！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系真系有用噶，因为咧佢除咗话真系攞嚟俾煮粥仔或者系煮啲固体食物要搅碎之外咧，其实你平时如果系煲汤咧，如果你想啲嘢浓味啲咧，你能够将嗰啲嘢搅碎咗之后摆落啲汤度煲咧，其实嗰个质感系好味嘅。 我问一个问题先，我知道咧啲搅拌机咧叫做搅碎啲嘢咧完全冇难度嘅，但系咧清洁就好麻烦啦，因为咧当你即譬如你想煲呢个红萝卜猪骨粥咁样啦，咁你懒系攞啲红萝卜啊、淮山啊嗰啲嘢啊，咁样即系摆落去搅啦，搅到哇真系好碎啦，咁啊煲出嚟啲汤咧好浓郁啦，但系你知道咧有阵时嗰啲碎屑咧会潜藏喺成个搅拌机嗰度噶嘛，咁你清洗嘅时候咧就会唔会都几麻烦下咧？ 唔会啊，因为佢已经将所有嘢变咗做水状，所以其实你一冲就已经干净 晒。 唔、 会 啊，因为我系叫咗个工人姐姐去洗。 同埋我用 做乜啫你？ 几好啊！ 你谂住啲工人姐姐太辛苦，清洁得太辛苦，又嗌交啊！ 唔会 啊！工人姐姐会话我有牙嘅咁。 好，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分享。依家减到三嚿水系咪？ 系啊。 点啊？你想说服我哋买系咪？ 唔系啊！你有牙噶嘛？ 系啊。 说服我哋台长买翻嚟呢个二台大家庭。 我反而咧，我会说服佢买另外一样嘢啊，因为咧有一部机咧系近来好流行嘅喺网购嗰度，咁就叫做早餐机。呢、這个我就真系觉得有用啦。所谓嘅早餐机咧，就系佢完全系切合咗咧大家一啲懒人嘅食早餐嘅一个节奏。嗱，通常咧食早餐梗系一系就一个多士面包，或者如果你想煎只蛋或者烘个香肠咁样，咁加埋一杯咖啡咁样啦。佢呢个早餐机咧就系一个三合一嘅设计， 有餐茶， 有晒我头先讲嘅嗰三样嘢， 即系佢帮你煎埋蛋，搞埋个多士，跟住帮你合体咁样啊！ 嗱，呢一部机咧， 液体 呢一部机咧，嗰个设计咧就系、是一边咧系一个传统嘅西式焗炉，即系细型嗰啲啦，当然 小型焗炉 系啦。佢上高咧就是一个煎 pan 嘅铁板嘅，唔系咁啱线啫。咁啊，右手边咧就系黐埋咗咧就系一个嘅 咖啡 机，呢、這个我真系就觉得好啦，因为咧、你完全系真系一同时间进行，打只蛋喺上高，摆块面包喺下低，右手边煲个咖啡，搞掂。 其实咧，佢系将三个平时都已经存在一啲发明咧、就系嗰个小型焗炉啦，嗰个啲电板啦，然之后再加埋个有个壶嘅嗰啲嘅冲咖啡机咧，就将佢三嚿嘢 pair 埋一齐。其实所谓同步，你都系要分开做。 但系佢解决咗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你摆 office 或者屋企用嘅时候， 摊位啊， 除咗摊位之后，佢用一个电源啫。 即系一个电源， 系啊， 系嘛？咁你又唔使话再插多几个插头啊嘛？ 咦，系、 啊，你可以考虑下摆喺你个位度，造福我哋。 又摆喺台长个位啊？ 我觉得台长位几好。 台长位有空间啦、 啊。哇，而家变咗 common area 咁咯。 哦，点会？点 会啫？ area 嚟 嘅，因为你受欢迎，大家先中意行入去啫嘛。 全个台得你有 petition 嘅啫， 咪就系 住嘅啫。 咁我又唔反对，咁我都乐见大家中意喺嗰度共聚嘅，系嘛？ 系团契咁。 迟啲又有咩？又嚟紧又有夹公仔机 啦。 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可能听到。 我觉得系直头系嗰啲似系嗰啲网站咧，或者咩 Facebook 啊、微软啊、Apple 啊嗰啲公司咧， 即系游玩区、游乐区啊，俾你 relax 下啊嘛。 我二台嘅 office 其实应该系咁啦， 系啊， 咁先不一样。咁 好啊， 拍手掌， 好啊， 咁先可以刺激到嗰啲嘅员工咧喺构思新嘅节目内容啊，为大家提供新嘅刺激。 系啊， 有埋桌球定咩啊？ 桌球啊，可唔可以将你张开会台变做桌球台啊？ 唔得 唔得，开会台真系要我嚟开会嘅， 因为我麻麻地坐。 好嘢、啊，你嗰啲国家元首咧，通常有个元旦讲话噶。彭爷嘅 暂停咗啊！ 彭爷嘅元旦讲话就系想加入呢个咩啊？头先个早餐机元素系咪啊？ 嗰个系啊， 造福 万 民，造福万民 啊！希望有第二啲老板听到啦吓，咁、我哋帮啲员工谋福利啦。新一年啊，大家一齐开开心心啊，翻工都好似享乐一样啊！ 系啊，真系饮得杯乐啦！ 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懂美酒，一世得救。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比。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秀美。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中升了高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味，一放杯铿锵的知己，话不需多讲，这样才是美。酒蒸发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母沟通，后女似炭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从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散晒未啊？啲酒。 哇！喺咁重口味，一早就饮威士忌。 系啊，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哇，村上春树嘅咁名， 名句嚟嘅， 系啊， 真系好，我真系唔 识啊，系咪啊？ 你系文采高啲啊？ 唔系，我都系听翻嚟啫，我学下学下嘢啫。 啲才子都系嗒住走咁样， 系咩？啲菜籽都系咸湿过， 啊系咪啊？ 系啊，我听亲嗰啲菜籽都系咸咸湿湿嘅。 你 系 菜籽 O 啊？唔系啊，改名噶啦。 真系好啊，新年就咁坦白。 系啊，改名噶啦、 可能你太太中意咧。 我谂住改第二啲名字。系啊， 即系咸湿佢。 系啊，叫咩啊？叫开子 O 啊，嗰啲啦，系啊， 冇噶啦， 大子 O 啊，石子 O 啊，嗰啲咁样，好多啊，谂到 啦。边个唱嘅只歌？ 系唱嘅系 Alan 布志伦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边位啊？ 卢生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卢生。 你好， 早晨，各位主持，你好。 系2020年，你乜都好。 系，好开心诶。 吓、 啊， 多谢啊！ 打嚟先，第一个电话打通，今日系元旦大展唱。 系啊， 今年应该行运噶，系。 系啊， 系啊， 系 啊， 哇，好嘢啊！ 犀利啊！嗱、啊，女发哥嗰啲我唔包你中唔中啊？但系晨光 morning call 都俾你打得中咧，真系行运啊！ 女发哥唔好讲，我一口气琴晚系唔好讲啊！ 好，我哋讲翻今日个点唱啊？ 系咪好难忘咧？你个徐静？ 难忘就唔难忘，今年51岁啱退休，咁、 哦、 就想打嚟就系、是。 51岁啱啱退休啊？ 系。 哇！你都提早退休得好快下、啊。 系我提早退休嘅，我执法者嚟嘅系。 哦，咁样。啊，系、哦，系、哦，有啲纪律部队咧系可以提早退休嘅。 我哋纪律部队系45、50、55，系。 啊，咁样简化嘅， 系、 哦、系好。咁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 首先我系点唱俾我妈妈同埋我另外一个同事王正友沙田。咁佢妈妈就啱做完手术出出咗院。 系。 咁佢就呢、這、一个佢妈妈82，我妈妈81，我妈妈有脑退化，咁每日照顾妈妈好攰，咁祝愿天下母亲就俾南山身体健康，系啦。 仲有嗰啲照顾者啊吓，大家都要系啦，要为自己有阵时咧条橡筋拉得太行咧，都要有啲时间唞下气啊。 系啊，好攰啊。咁我夜晚咧，我有一段时间咧，我要灵修咯，跟住嗰阵时系每一日嘅。正睇圣经，跟住睇啲经文，跟住喺 帮唔帮到你啊？ 祈祷系啦， 帮唔帮到你啊？ 系帮到，不过都系帮到一啲最紧要都系自己放低系啦。 系啊，心态好紧要啊，卢生。 系 啊，咁啊知道照顾家人系辛苦嘅，但系亦都咧系 好辛苦 一个责任啦，天职咁样啦， 系咁啊！今个早上拣嚟呢一首作品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咧少啲听， 系咁啊，好温柔呢首歌。 系我点咗阿 Sam 嘅《夜半轻私语》，因为我喺源自征集处，我个名阿 Sam 都系因为阿许冠杰，我好 你叫阿 Sam 啊？ 系我就改咗叫阿 Sam 俾我上司同我讲，系啊，系啦。 好啊，嗱，咁啊呢一首啊歌神啊吓，真系。即系 许冠杰啊， 第一代歌神啊，许冠杰嘅歌曲《夜半轻思》。 我可唔可以讲多一样嘢得唔得？ 哦，系咩咧？ 系好冇我另外呢、這个系我真心说话， 哦、 因为 头先嗰啲都系。 但系咁就我祝呢首歌送俾全香港市民以后我哋香港安定繁荣，再冇骚动，系啦，系啦。 唉，咁哇，人人乐见啦，有边个唔想啫？系嘛？ 系 啊，要揾个方法咯。哦，我哋一齐 好。好啦，咁我哋听下呢一首作品啦，拜拜， 新年快乐啦！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了意思。心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亮初处，夜半轻私语。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了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 衷心暗示祈求亮初次夜半轻私语， 仲有啲時間咧，可以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2020年啦，有啲咩大計啊，想做啲乜嘢，有啲咩願望啊？即系除咗大家共同願望，即系世界和平啊，系咪啊 ？World Peace， 系， 即系香港回復呢一個嘅平靜啊，即系呢啲啦，大家又安居樂業呢啲啊，梗噶啦。 系， 除此之外啲自私嘢咧， 系啊，有冇啊？我啊，我 生意興隆。 大隻啲啊！今年想将自己啲时间摆好多落去做健身啊！我要见到六嚿腹肌， 哇！ 系咪好劲啊？冇啊，想试一次咯、啊。 我中意可能 break through 啊， 想咸湿嗰部分 break through 啊， 小白咧？ 自己健康啦，仔仔就快啲学识嘅专注好紧要啊！细路仔容易心散， 系 Barbie。 我希望今年可以同女女一齐学一样新嘅嘢。 系啊， 好，你咧？爷爷希望你哋个个嘅愿望成真。 估到你啦。